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早上，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5至6，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早上咧，可能啲风咧都会比较上大少少啊，咁有阵时一两阵嗰啲劲风，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朝早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嘅。你好啊，咁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卷号陪住你哋喺星期一嘅早上。2024年1月8日，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11月27，咁啊，仲有三个星期到咧，咁啊就会去到农历新年嘅假期噶啦吓，咁啊，到时大家又可以放下假，咁啊，今个月大家先努力一下，咁啊，好好地将自己嘅工作同埋学习做好佢先。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不单止只是香港面对这个问题，全世界的人都会在觉得就是自己即地方的出生率就好像下降。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们要生小朋友呢？我看了一个都挺好，因为他们是用这个AI， 有爸爸就问 AI 为什么要生小朋友啊，估不到这个智能科技 AI 的答案呢，我都觉得挺值得分享。他就说到，当一个人去到30-40岁的某一日，你会突然之间生命之中有很多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剩下的呢就只不过是重复又重复，都是不断重复，一年一日这样去重复。而小朋友，你孩子的出现呢就会冲走这一切的重复，等你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多的不知道，有更加多的挑战，更加多的开心。虽然小朋友会俾到你烦恼，但系会同一时间俾到你牵挂，俾到你欢喜，俾到你惊讶。小朋友嘅出现亦都可以俾你再一次经历你嘅童年，等你明白到当年做父母佢哋嘅心情到底系点样，令到你有理由去到买一啲当年你唔舍得或者冇能力买到嘅玩具，所以玩具商又赚钱咯。仲有嘅咧就喺危机之中嘅一啲嘅冷静啊，你嘅好奇。你的不安也都会在你年纪大了之后会明白到，原来自己小个的时候会有这种的心情，自己应该怎样克服和怎样安抚你的下一代。父母养育了的小朋友，小朋友也都会陪伴着父母，父母和他的小朋友，大家去到互相彼此其实守望，也都是彼此之中在这个快乐的时光当中度过。所以小朋友对一个家庭来讲其实是相当重要。道理明白，你又会不会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去体会它呢？一首作品来自刘德华，道理都懂。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到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释放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谁不会盼望是错也是我。是真是爱清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 是複雜是生命的環顧結果，望着我煙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經深深的愛火燒不死我便慶賀，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愛我，曾經溫馨的被窩，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息多坎坷，說好之前如今孤獨過，最不會盼望絕望裡更絕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沒有希望，活在那詩一般遠方，匆匆消失的過往，曾經我手捨我過，兩心不再是怕過，令你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在之前《道理都懂》这首的作品有来自普通话的版本，现在连这个粤语的版本大家都一样可以听得到了。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15了，你们好啊，晨光 Coffee Time， 今天跟各位听众先看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现在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5% 的早上来的。继续收听紧啦，都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早上嘅时候揭揭报纸啊，讲到咧就系一个都记得，觉得几犀利嘅，就系呢一个嘅第一艘国产大邮轮啦，咁啊商业首航咧就完成咯。咁啊，都可以睇睇咧，就系嗰啲旅客啊，佢哋到底讲啲乜嘢啦。好啦，呢一个国产首第一架大型邮轮啊，爱达摩都号啦，喺完成为期7日6夜嘅商业首航之后咧，就顺利海船啦，停泊咗咧就喺上海嘅国际邮轮港嗰度。好啦，其中咧就参与今次航程嘅70几岁嘅阿姨就话到啦，佢今次咧就系同40几位啊旧同事一齐咧就抱团参加咗呢一个嘅 tour 嘅，而且喺海上边咧，船上边啦。就同15名嘅同年嘅团队成员咧，就一齐过咗生日添。咁啊，自己就话到喺一日嘅行程入边，佢哋上昼咧就喺呢一个嘅佢哋自己嗰个船嗰个广场咧就拍照啦。中午亦都喺餐厅嗰度咧就食埋呢个生日蛋糕添。下昼啊唱 K， 夜晚咧就去咗剧院嗰度睇戏。佢哋每一日咧喺房入边都能够收到一张嘅日报。咁啊，船上面有边啲嘅活动啦，喺边度举行啦，写得非常之清楚嘅，咁啊觉得好方便。咁啊有影到呢一张嘅日报嘅，其实个日报都非常之清晰噶，即系好似好大张嘅 schedule 咁样。好啦，今日入边嘅感受到底系点咧？佢表示每一日个活动都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原本以为喺海上边可能都会有啲无聊啦，咁啊结果。感觉咧就时间过得相当之快，咁啊，亦都大家觉得噶服务员啦，嗰啲嘅水叫做喺船上边服务嘅人咧，就非常之热情啊吓。理会识唔识得讲自己识得嘅语言都好啦，大家嗰个嘅微笑咧都总系挂喺个嘴上边嘅。好啦，睇翻资料咯，今次呢一架嘅爱达摩都好啦，首航啊，总共咧就承载咗3000多名嘅游客。邮轮上面总共有接近1300名嘅船员同埋工作人员嘅，咁啊嚟自30几个嘅不同国家同埋地区，其中近80%都系外籍嘅员工嚟嘅噃。 在首航期间，咁啊，游轮到访咗咧就系韩国方面嘅济州。咁啊，如果你中意韩国济州嘅，会唔会呢一个行程亦都啱你呢？仲有咧，去埋日本嘅长崎同埋福冈。咁啊，首航结束之后啦，咁啊，游轮咁啊，将会咧就系开启常态嘅一个营运方式啦。即系你可以报名啊，可以你就自己去到做啦。咁啊嘅票价咧，咁大家自己上网睇啦吓。咁啊入边咧都多嘢玩嘅，即系一架船上边。咁可能有啲听众都已经去过呢啲游轮嘅玩乐咧，就会知道虽然船上边咧就话喺个海中间啫，但系佢入边嘅设施真系相当之多，可以俾大家咧就玩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噶噃。咁如果你都喜欢喺海上面玩嘅，好似有个大型嘅超级商场周围行嘅。亦都同一時間感受得到海風嘅話咧，其實遊輪可能會係你其中一個幾好嘅選擇啊！早上的6:23，一首作品《那 陣先講嘅 Nevermind。 晨光第一線，星期一，晨光正能量衛星。 出面繼續18度的氣温，強烈季候風信號都是生效的。這個報道呢，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好，即可以令到我們作為香港人更加鼓舞，就是維港兩岸除了是景色宜人之外，原來在我們的海底的而且確有另外一番的風貌的。有大學呢之前的時間就發表了一項關於就維港海底生態系統的研究結果，發現維港有五個重要的一個生態位置，當中呢就隱藏了35種的珊瑚，包括黑珊瑚、石珊瑚以及呢就是不同種類的珊瑚物種，反映呢就維港仍然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咁啊叫做底栖生境的恢復潛力和海洋生態系統的修復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這個計劃其實本身就源自2021年6月份已經展開的了，受到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主要就是研究維港自2001年實施一個叫做淨化海港計劃之後，維港兩岸的生態是怎樣。未講結果之前呢，咁當然我自己有陣時即係坐呢個渡海小輪啦，都會喺船上面呢就發現有唔少嘅海洋生物，包括魚類啦，亦都有見過水母喺度漂浮喺度游水啦咁樣。咁望起上嚟嘅時間呢都係幾靚嘅。咁如果你要睇魚嘅話呢，你坐渡海小輪嘅話你就要坐下層啦。上層呢就比較上難觀察㗎下。咁專家就話到啦，咁研究利用咗全新嘅水下測繪技術，能夠全面了解水下棲息地以及就是他們的健康狀況的。透過分析這些棲息地的空間分布和覆蓋的範圍，可以就隨著時間和有效地監測他們的變化，並且就提出一些針對性的措施，以保護和保存維港獨特的海洋生態系統。很多都是我們估不到的地方就見到一些好的珊瑚的，例如可能在燈塔附近，或者香港海防博物館和青州，亦都有不同的珊瑚非常珍貴的物種在那裡存在下低的。所以海底的世界是另有一片天，令到我們可以知道香港的海洋世界同樣都是可以非常璀璨的。 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着了你虔诚加速获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出哪相，我仍会有。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撑起下跟你亲吻甜腻，预备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eah。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yeah。浮沉中的魔晶，心里内疚，你那美态，连神灯。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千不会罢手。 作品咧都非常之多假音，佢系嚟自曾美婷嘅作品《炎魔战》。十八度嘅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先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展开为期三日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包括广州、惠州和深圳。陈国基将会同广东省和相关大湾区内地城市政府领导会面，包括出席关于推进粤港人才合作的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且同广东省领导共同主持粤港人才合作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他亦将会到访多间企业和机构，同当地港人港企会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将会参与今日的广州行程，同日返港。尖沙咀加连威老道上个月发生的镖行劫案，由尖警区重案组经深入调查之后，昨日上午在旺角必发道一个单位拉了一个30岁非华裔男子，涉嫌行劫和贩运危险药物，而单位里面一个38岁外籍女子就涉嫌协助罪犯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警方在单位里面检获共约529克怀疑冰毒，市值大约22万，两个被捕人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就劫案先后拉了五个男子，包括三个本地男子和两个非华裔男子，年龄介乎20至27岁。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日本能登半岛地震灾区石川县等地受到冷空气影响，星期日傍晚开始落雪。石川县决定夜晚开始对途经轮岛市、株洲市的国道、县道等七个区间实施临时禁止通行，而降雪将会令到在外避难的灾民处境更加艰难。在元旦日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石川县128人死亡，560人受伤，近200人下落不明，2300人因为道路断裂等原因被困。首相岸田文雄说，政府正是致力拯救生命、解救受困灾民和改善避难者的生活环境。他又要求相关各僚竭尽全力尽快解决灾民的孤立状态。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长哈勒维星期日视察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以军部队，他说目前仍然无法断言以军在加沙的行动会持续几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整个2024年以军都会在加沙战斗。哈勒维又说，以军正是令到黎巴嫩真主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又说以军有义务给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安全回到家园，所以以军将会继续向真主党施加军事压力，甚至同真主党全面交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舞蹈来讲香港的 hiphop 文化其实在80年代已经有的了因为有一部电影叫 Breaking 专门讲霹雳舞的80年代的时候其实郑少秋的演唱会的歌呢都有些 dancer 去模仿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去表演的 CIBS 节目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 2343-7133, 或者新界快线 3543-5701 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Vicky 回到香港了亦都回到晨光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天就是2024年的1月8号星期一6点36分的早上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当然这个半小时呢不是只得我啦当然都有小白小白早晨 喂早晨啊 Vicky 我那个你个 Jingle 差点以为要发毛添 什么意思啊 这么久没用过不发毛啊 你知不知道有些听众 message 了呢他们说、 啊、 你是不是被人调走了 哦被人炒了 是啊有些人就问为什么听不到你把声嘅，佢哋 DM 我，跟住就话你冇事啊嘛，咁样。咁有啲咧又睇到我，即系社交平台嘅咧，就知道我放咗三个星期假，咁我就去咗个旅行啦，系一个长嘅旅行嚟嘅。咁、就系奖励自己啦，即系年尾嘅时候，因为前排我都真系即系日日翻工，都真系逢星期六日咧、就算唔系翻晨光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其他嘅工作，就真系好似好耐都冇放过假啦。 哇！大把钱啊！ 唔系，咁但系需要休息同埋去，即系吸收翻多啲养分啊！出去其他地方，唔同嘅地方去吸收翻多啲养分啦。咁圣诞节嘅时候咧，都去咗搵我叔叔，就同佢过咗个圣诞节。咁而家就回归啦，你有冇觉得我而家好精神咧？ 我有啊， 其实我有少少眼瞓嘅开始。点解呢因为我系有少少未 tune 翻自己个人嘅生理时钟嘅，咁、但系生理时钟咧，我相信慢慢咧都会调节翻啦。咁但系咧，我已经饮咗两杯咖啡噶啦，今朝翻嚟之前，咁、所以都还 OK 嘅。同埋我系琴晚咧。虽然咧话系因为个生理时钟啊，我觉得有第二个因素咧，就系我有啲兴奋啊，因为太耐冇翻嚟啊，好挂住大家，你都 feel 到啦。我今朝翻嚟同小白咧，系手舞足动咁同佢讲早晨。 系、你而家都系啊， 因为开心啊嘛。咁、但系 开心就好啦 吓。系啊，新一年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嘅。咁其实喺新一年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上星期我唔喺度啦，唔知小白喺今年嘅新一年嘅里面会唔会有一啲纪录啊，又或者新嘅目标啊，或者挑战俾自己咧？ 哦，纪录咪有啦，得嗰几日。咁 破下自己纪录，即系嚟紧嘅目标。 目标就都有好多啊。 嗯， 系啊， 即系跑步。 唔係淨係運動嘅，譬如喺工作啊，喺屋企上面啊，都想有更加多嘅嘗試嘅，係啦，有咁一定要 set 下啲目標嘅。 係啊，一定要 set 下目標。做人咧就最緊要有目標，個人咧就會有呢一個精神來源噶啦。咁、其實講開呢一個紀錄啦，唔知小白你知唔知道究竟我哋成日聽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呢樣嘢係幾時開始同埋點嚟嘅咧？ 唔知喎、 啊，同埋佢有本书喎、啊，你知唔知 道？我知啊， 系啦，就是、有本书嘅、啊。咁、究竟点解会即系点样无啦啦会嚟咗嘅呢？原来就喺1951年嘅11月嘅时候，咁咧健力士一个嘅、酒厂，咁佢嘅董事咧就同佢嘅兄弟喺度喺打猎嘅期间咧就喺度估啦，啊，究竟边只雀仔咧飞得最快嘅咧？咁佢哋就估下估下之后咧，就创出咗咧呢一个就系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嘅一个谂法出嚟。系啦，咁所以佢哋两兄弟咧，佢兄弟咧就系一个记者嚟嘅，咁佢哋就一齐合作啦，咁就咧创造咗呢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嘅呢本书，咁就喺1955年咧5月27号咧就出呢本书出嚟嘅，咁就系当中记录咗好多就系有关天文地理啊、历史科学等等一啲就系最劲嘅嘢咁样记录咗落去啦。咁其实咧，我哋经常都话啦，啊，突破纪录，突破纪录， 即系譬如最长嘅比目咁样，系啦。咁系嘛呢个 最长头发唔得嘅， 头发太普通啊， 唔系 即系最长嘅鼻毛咁样，两米嘅咁样。 唔系啊，但系你呢一啲譬如眼睫毛啊、鼻毛呢啲，佢自己咧有个去到生长到一个位， 所以咪可以入呢个咯。你咁奇呢喎，呢啲仲唔係奇葩？ 嗱，我知 梗係要進入呢個大全啦、 啊，係咪？我都想知道究竟 係又或者係有幾多個人一齊耍太極，係啦、雙截棍，好似之前咧喺日本嗰個咩紅白噶嘛，咁又話啲人玩嗰啲劍玉啦，咁結果有一個咩唔知16号定16号嘅選手咧，電視都影到佢咧就失敗咗嘅，咁啊結果冇咁招咗咯，係、啊失敗噶，唔係試試成功噶。 係嗱，其實咧健力士世界紀錄呢一樣嘢，除咗有出書之外咧、原來佢都會以唔同嘅方式咧嚟到去出現或者呈現出嚟嘅，例如就係好似電視節目啦、博物館啦等等嘅形式咧，都會去話俾大家聽，究竟而家有啲乜嘢世界紀錄大全咧？咁其實咧，除咗我哋啱啱有講過，就係話有唔同嘅活動可以放到入去呢本书之外咧，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就系、其实呢本书都不停咁样破紧自己嘅纪录嘅。 我、有， 系啦，因为佢每一年都会更新噶嘛。咁当喺更新嘅里面咧，其实呢本书咧就系、每年都会加啲新嘅嘢落去，佢、就系突破紧上一年嗰本书，即、系突破紧上年嘅自己。咁、所以喺今年咧，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上年未做到嘅，又或者、挑战咗，譬如上年我跑到10K， 啊试下今年就跑15K 嚟到去突破下自己咁样啦。其实呢除了本书是自身的记录，又小白知不知道究竟我们香港啊有些什么都是在这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里面 呢？多、 啊 是啊。 有什么呢？知不知道？记不记得？ 记唔记得噶？一定系有，因为我成日睇新闻都有话又破咗咁样噶嘛。 系啦，嗱，首先第一个咧，我相信大家咧可能都唔会第一时间谂起，因为当我睇嘅时候，咦系咁，但系其实咧就喺2011年嘅里面、有一个厕所。金色， 哦那個、金色嘅喎，黃金廁所。 系啦，黃金廁所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擺咗入去呢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嘅裏面啦。咁其實點解咧？就係成個嘅洗手間啊，都係咧用呢一個金嚟到去做嘅、當中咧係用咗，你估下用咗幾多錢？ 好似朗拿度係咪去過呢個廁所咧？ 咁我又唔知喎。我想嗰陣時咧，其實我有睇過噶，你冇睇過？ 睇過咩啊？ 即係入過去睇過咯。 哦，我冇啊， 我嗰陣時細細個嘅時候，跟我媽咪咧參加啲中心嘅嗰啲嘅活動。就是去欣赏过的。是我记得那阵时候。 有没有摸过 不敢摸、啊。 咦那个真的叫。不要说。反正没有。 我没摸啊那阵时候不敢摸。好像不可以摸的。 是吗 是有了手指毛。 除了有人抹的嘛。 眼看手密度。 它本身是厕所来的可以用的嘛那个。 我覺得嗰張船冇話真係俾你用嘅喎，真係參觀嘅啫喎。我唔知佢係咪真係有得實用性啊？ 佢唔俾你用啫，唔代表佢唔係一個真廁所。 係嘅，咁其實佢成個嘅廁所咧，無論係馬桶啦、馬桶刷啦、呢一個垃圾桶啦、洗手盆啦，甚至係廁紙架啊、鏡框啊、一啲吊燈、牆上面嘅所有嘅瓷磚門等等，全部咧都係用金嚟到去製造嘅，係用24卡金嚟到去製造嘅、當中咧。是用了港币3800万。是啊，咁呢一个就 比我好过啦。 我都唔贪心，唔使一半。 唔使全部，三分之一都好，或者十分之一都好。咁呢一样嘢咧都系得意嘅，即系都冇见过哇，全部用金嚟到去做嘅厕所。咁、第二样咧就系、有关积木嘅、就系、一个嘅最大全球最大嘅积木模型船啊。咁咧就系、其实当中咧集合咗世界各地好多嘅乘客啦、市民啦、邮轮爱好者啦、一啲积木嘅专业认证师啦，佢哋就嚟咗香港，接近咧就系、用咗两个月嘅时间一齐用积木。嚟到去砌咗一个重量高达2800公斤，长8.44米，阔1.33米，高咧就系1.53米。 有冇名嘅？又或者仿效边架游轮啊？咁样 系啦，有仿效嘅，佢就系仿效呢个世界梦号。 哦， 呢一个你游轮， 我唔识添， 系呢个我都唔识， 系咯。 咁但系我可以俾相你睇咯，因为我睇到 相。哦，哇，好劲、哦！ 咁佢当中用咗几多嚿积木砌成嘅咧？就系250万件嘅积木嚟到去砌成。 哇，砌到眼都突啊！ 用咗两个月噶，咁都当中咧有好多人一齐去砌噶。咁、而最后一个咧就系咧系啲乜嘢咧？我哋都答过噶啦，就系、佢就系纳入咗为呢一个嘅世界纪录大全。 就中环嗰个电梯啊？ 唔系。 仲有咩？ 唔系唔系，系双层电车嘅车队。 双层电车嘅车队 系啦， 即系咩啊？ 即系电车咯，双层电电电车啊！ 双层即系 个 港岛嗰啲电车， 系啦，叮叮嗰啲嘅电车，系、 哦、 啦。咁嗰个咧都系纳入咗落去嘅。咁咧佢就话，因为到今时今日咧系拥有咗165架嘅电车啦，同时亦都系咧世界上面咧服务之中咧最独特系有双层电车嘅车队，即系其他地方可能都系得单层。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呢样嘢， 行过路过要影相嗰个真系。 系啦，咁所以呢几样嘢咧都系纳入咗入去。如果大家咧而家仲有得睇嘅话，都可以不妨留意多啲啊。 晨光百科， 今日嘅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嗱，前排咧，因为日本咧都有震灾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去到睇到啊，冇咗火啊、电啊，究竟我可以点样去煮饭呢？有饭落肚暖粒粒啊嘛！咁日本咧就有保鲜袋公司咧，佢就同大家讲，其实只要你有一个塑胶袋，即系嗰啲保鲜袋啊，同埋米，再加水，如果能够生埋火咧就最好啦。即系如果假设屋企系用电磁炉嘅，但系电磁炉咧就冇电，咁点算呢？就可以用 gas 炉啦。嗱，当中咧其实原来好简单噶啫，只要将我哋嘅米啦同埋水啦，用1:1.2嘅比例放入去呢个胶袋嘅里面，然后就转转转转转个封口，即系嗰个收口位啊，又或者绑个结，之后咧就攞个煲入啲水落去，就放上呢个 gas 炉上面。就煮滚佢咯，加热20至30分钟之后咧，就可以攞出嚟。跟住攞出嚟之后，再炆佢10分钟，你就可以有一个好似饭团咁好味嘅白饭啦。嗱，虽然呢一个咧就系话系当冇电嘅时候咧就先至用到啦，但系其实呢一个方法咧喺我哋去 camping 即是露营的时候呢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煮饭的。所以如果大家都喜欢去 camping, 去喜欢露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带煲啊，不是这个都需要煲的，你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去煮饭呢，不妨下一次呢都可以试一下这样。带定个保鲜袋，带定米，1:1.2的水，焗佢煮佢20分钟，再焗佢10分钟，咁就得啦。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 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共是合奏。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馏。与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有困过吴业坤的分手前中后，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嗱，今日咧依然系我哋嘅星座特辑啊，每一个月咧都会讲一个星座可以适合化啲咩妆，所以呢个时候亦都要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当。早晨啊，当。 早晨，大家好。 系啦，今日就讲下水瓶座。嗱，你平时有冇识啲水瓶座嘅朋友咧？ 诶，我识朋友有套书，特登问佢星座嘅，不过身边都真系有少少水瓶座嘅朋友嘅。 嗯，你通常觉得佢哋系点样嘅人咧？即系咩性格多咧？ 佢哋好多问题咯，求知欲好强嘅。 求知欲好强。 系啦，因为佢哋可以好热情，但有时又好似好静咁样咯。 哦， 比较多变啲嘅，比较感觉上。 系嘅，我都身边系多数，如果系呢一行嘅朋友咧，即系如果我识得呢一行嘅朋友咧，都真系多数都系水瓶座。 水瓶座啊， outgoing 系outgoing嘅，同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嘅， 本身 佢嘅星座个性格。 系啦，咁如果你咁样嘅话，你觉得呢一类型性格嘅朋友啦，适合化啲咩妆咧？ 咁因为水瓶座咧，其实佢话即系睇星座嚟讲咧，话佢嘅代表色系蓝色啊嘛。咁但其实我哋而家跟翻呢个潮流，其实我哋好难化蓝色嘅一个妆容噶嘛。 系。 咁但其实想水瓶座喺今年嘅运势或者其实成个感觉上会提升嘅，其实咧我感觉上咧，其实以酒红色为主嘅妆系非常之适合水瓶座。 哦。 系啦，酒红色。 点解嘅？ 因为我上网睇咗好多星座嗰啲资料啦，咁其实佢哋话酒红色咧系令到水瓶座特别闪耀嘅，同埋特别会旺嘅，即系可能唔同方面，可能爱情啊、工作上面咧，酒红色嘅妆容都非常之适合水瓶座。 我諗亦都係酒紅色呢一個妝容啊，真係比較百搭一啲嘅，係啦。咁所以如果求知欲強又未試過酒紅色嘅朋友，就水瓶座嘅朋友都可以試一下啦。 因為其實酒紅色類似一啲紅酒顏色嘛，咁咧其實你會話、夏天適唔適合化咧咁樣，或者秋冬，因為嚟緊係冬天啊嘛，即係春天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酒紅色其實係百搭顏色嚟嘅， 嗯， 只要你用得啱嘅位置，你就可以百搭到啦。 哇！你咁樣講。鏡貼睇嚟係有啲 tricky 位嘅噃， 係啦，因為其實酒紅色咧，始終其實唔係個個都 carry 到嘅。如果本身你皮膚本身係比較健康膚色啦， 嗯， 係啦，就可能比較難去駕馭到嘅。但係可能天生你本身皮膚好白嘅，咁當然酒紅色冇問題啦。 嗯，咁我哋由一開始講下個底妝先啦，應該都係matte面咁樣。 冇面啦，係啦， 係啦，咁之後到個眉形啦， 係啦。 通常哇，水瓶座嘅朋友求知欲咁強，使唔使特別？啊！投資欲強係咩眉形呢？ 有冇刻意咁講嘅？即係我唔會話求知欲好強嘅女士係需要咩眉形咯。我自己覺得係用顏色去代表，令到佢個運勢會更加強咯。 嗯， 係啦。咁可能大家聽眾會覺得，咁酒紅色應該擺喺邊個位置呢？其實重點擺喺我哋眼妝同埋我哋唇妝嘅位置啦。 嗯， 係啦。 眼妆的话，我们一於就去到眼妆先啦。咁如果是眼妆，其实酒红色的 palette， 我们要怎样选择，或者是有啲咩点样摆上只眼度呢？ 其实呢，我就建议如果真的是秀妆的女士呢，我觉得是可以大范围使用的。 哇， 即 是大范围添啊！ 咁当然酒红色大范围使用啦。咁但如果你发觉你唔系好中意化妆嘅，比较低调啲嘅，你试下可以净系纯粹系开眼见到少少嘅酒红色就可以啦。即系正面望大家， 系 水平线望正面。你看到很少少的酒红色就可以了。 少少酒红色，即是如果是这样，我是应该摆在眼尾还是眼的中间？ 我觉得整、你可以整个大范围用，或者如果你觉得真的怕太夸张的话，其实纯粹摆在眼尾三分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嗯， 是点缀下。 咁如果眼線呢？ 眼線純粹都係用翻黑色啦。咁但如果你覺得係真係想成個妝容係成個通調嘅話，不妨試下用深紅色嘅眼線，有啲酒紅色眼線。 哦， 其實因為呢幾年都好興一啲彩色 colourful 嘅眼線噶嘛。你想成個妝容配搭得好嘅話，不妨試下畫酒紅色眼線。 喂，而家咧成日都見到啲咁靚嘅眼線筆咧、我成日都好想買嘅，但係我嘅理智話俾我聽咧，我係可以用呢一個眼影去代替嘅。 我自己覺得啦，始終粉狀嘅產品係冇咁 keep 得耐嘅，即係冇咁襟。咁當然你可以用一啲數據啦，去幫你用眼影粉去代替眼線。咁、但其實我諗你 keep 幾個鐘可能冇咗嘅。 哦，你又啱。 係啦，咁所以你眼線筆始終係會比較 keep 得耐啲 ，long lasting 啲嘅。 哇，咁你又令到我想買啦，而家。 係啦，我覺得係因為始終彩色眼線，你成個感覺咧個妝容上面咧係會活潑啲咯。 嗯。 點解你冇咁沉悶咯？ 係 啦，我覺得係可以試下嘅，其實。 咁如果係咁酒紅色嘅話，我個胭脂有咩色號 咧？因為始終成個妝容咧方面咧，其實我哋始終唔想太誇張，因為始終你日妝又好，晚妝都好啦。始終我哋亞洲人面孔咧冇歐洲人輪廓咁深，咁其實我哋個用色可以大膽之餘，但係我哋將成個妝容分咗四 part 先，眉妝啦、眼妝、胭脂同嘴。 嗯， 你盡量淨係揀兩 part 為主嘅色調。你用咗個彩色嘅酒紅色眼影啦，咁你不妨上個胭脂會減淡啲。 哦， 系啦，咁个嘴都系用酒红色嘅颜色咁样。 咁如果系咁，我胭脂应该系搵翻啲粉啲，定系话系接近我肤色多啲嘅胭脂会啱咧？ 接近自己肤色就可以啦，因为其实即系可能唔系红酒颜色嘅系列咧、其实同粉色系列系唔夹嘅。 哦，好似又系喎。 系啦，觉得咦？点解粉红色系 QQ 噶嘛？ 系系系。 咁但系酒红色系比较知性嘅， 系 感觉上面。 咁如果我哋落去个唇妆啦。如果呢一個妝容，你覺得我都係揾翻酒紅色啦，咁、我係用呢一個少少靚面靚身少少嘅唇膏 texture 啊，定係我直接用 MAC 嘅唇膏 texture 都 OK 咧？ 我覺得跟翻自己衣著同埋跟翻季節啦，我覺得嚟緊春天咧，其實我都覺得可以用翻水潤啲，因為始終水潤啲嘅酒紅色嘅唇妝咧，感覺上會年輕啲。因為你好怕女仔會覺得，化完個酒紅色嘅，化完呢個顏色嘅妝容之後，點解我成熟咗嘅時候感覺？咁不妨試下喺唇妝方面試下加滋潤啲嘅、水潤啲嘅、加 gloss 啲嘅效果。 係。 咁我落去平衡翻嘛。如果你用酒紅色嘅，成隻眼妝都係酒紅色嘅眼線，或者加眼影嘅話，不妨試下唇妝方面用翻啲 gloss 啲嘅，或者淡身啲嘅，即係個彩度冇咁鮮色嘅酒紅色咯。 係。咁仲有啲咩特別？成個妝容有啲咩特別位係要留意嘅？ 留意翻，如果真係。我自己建議啦，因為女士都怕自己太成熟同埋太誇張。即係如果假設唔想個酒紅色咁，即係個顏色眼妝咁誇張嘅話咧，不妨純粹就眼尾嘅位置。嚟緊好多女士咧，我自己覺得啦，身邊嘅女士多咗化妝嘅，同埋佢哋大膽咗嘅用色。 咁不妨試下成個眼蓋去做。咁有一個提點啦，如果成個眼蓋都係用翻啲酒紅色嘅時候，你嘅邊位嘅漸變要做得好好。如果唔係，你就見到一個框喺度啦。 咁邊位漸變要點樣先做得好呢？ 你可以用翻一啲大地色系嘅顏色，用一啲眼影嘅掃具去做翻個混染咯，或者用翻一啲乾淨嘅掃具去將紅色嗰個邊位同你嘅膚色去 branding 做一個漸變， 係 啦，咪一個漸變漸層嘅效果。 哦，我估唔到可以用大地色系眼影。 咁當然個大地色系唔係深啡色啦，即係純粹可能有啲啡色、淺啡色嘅棕色系列顏色。咁同埋有一個提點就係、是，因為始終你單色調好沉悶。 是啊、 不妨試下眼頭加少少令身的白色或者金色珠光的色調、 嗯、 令到整個眼妝會更加靚，更加 bling bling 的效果， 好像很精心打扮， 精心一點和精靈一點感覺。 是啊，我都試過，其實我沒有什麼做，其實很簡單，因為現在多了很多筆呢、 嗯、 是只有閃的而已， 是啊，令身這樣， 是啊，令身，然後你就這樣放在眼頭一下這樣，人哋就以為你搞咗好耐啦， 其實好快嘅啫，原來 其實一下嘅啫， 一下啫， 一秒嘅啫。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係想試一下呢一個水瓶座嘅妝容啦，記得留意就係呢一個酒紅色咧，就係今日嘅焦點所在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Bye bye。 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的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十八度的气温，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陪各位听众啦，咁啊一齐我哋有啲射击练习通告望一望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亦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朝早七点零九分啦，咁啊，除咗继续咧都有白泉路喺度之外啦，咁啊六点半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都听到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精神嘅。弟弟喺度，早晨弟弟。 早晨小华，早晨 Vicky， 早晨弟弟。 早晨咁啊， 好开心啊，见到 Vicky， 哇，好耐冇见啊，容光 容光焕发啦， 多谢。 即系就四个字，脱胎换骨啊， 系咪啊？ 系 咁咪好咯。 呢、這个唔知嘅， 新一年啊嘛， 新一年系 新一年唔同晒啦，同埋去完旅行差咗咁耐，点都唔同晒。 咁啱啦，大把嘢俾翻佢做，就系到我头 嘅 啫。 又唔系俾佢做嘅，其实你都要吓、啊、教下啲新嘅同事啊，点样 唔好话教。好嘢 啦！ 大家做好个节目啫， 多多指教， 真系要多多指教咁样，唔系教你做咗咁耐咁有经验嘅，唔教啲新人佢点样去成全你嗰啲叻嘅嘢啊！ 俾面俾面俾面，好咁啊！出边交通情况咁啊，爹哋同你睇睇。 我谂紧今朝早应该好多都翻晒工啦，好似我妈想睇医生咧，佢话诶啲医生咧都要咧一月八号先有得翻嚟，你想睇医生嘅话，咁但系今朝早奇怪，平时塞开嘅渡船街啊又冇塞车。 嗯、 所以路面都不是很多车，只是那个樽颈位就比较多，就是在新界那个樽颈位、啊、屯門公路出 口、哦、又是那个、啊、 是近兆康港铁站那个位置，现在车龙就少少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港深西部公路的桥底的、 嗯嗯、 在这里就其他隧道路面全部都正常的、 哦、 所以就比较特别，今早开始繁忙嘛，又不是、啊、 我觉得即都看到那个三隧分流这个措施、嗯、 是有帮助， 是的而且确在、个情况上看到有一个显著的改變， 即係平時塞開嘅公主道啊，同埋東隧啊，即係紅隧同東隧咧，都係少咗好多車行。 嗯， 係啊，我覺得真係唔錯。有啲人真係為咗咧，即係想慳錢少少咧，真係就 留翻時間，過咗繁忙時間先出車。係，因為我識有啲朋友都係咁樣，覺得 OK 嘅。咁令到香港嘅交通又方便啲，又冇咁擠塞嘅話，係咪大家都開心啊？ 啱、啊，咁啊呢啲嘅方法即係靈活嘅。咁係啊，變咗你譬如過隧道嘅時候，佢都識得咁樣按住嗰個嘅時間去有去到調整咁樣。咁當然有啲人就會話啦，咁我係咪為咗慳嗰少少錢又早啲過海？咁我過到海過海嘅時候又要有個停車場，有個 fee 俾翻嘅。咁當然呢啲就個別情況啦。咁但係整體上嚟講，如果改變咗嗰個現況係向好嗰方面發展咧，其實我覺得都係要賺咯。 冇錯，因為其實背後我講咗啦，佢哋做好多嘢嘅，就算隧道公司啊，點樣收錢啊，同埋佢哋點樣分流啊，其實真係背後都好多人默默耕耘嘅。咁其實改變有時都會帶嚟進步。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成日都唔變嘅，好似一成不變咁 好。咁如果你話因為呢、這、一個甚至乎紅隧個收費調高咗，咁令到你本身個人嘅揸車嘅意向減低咗，使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呢個亦都係措施嘅其中一個想達到嘅原因，即係減低路面上面嘅車流， 環保啲係咪？ 環保啲啦，咁而且盡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即係國際大城市就一定係有呢、這個方向嘅，即係大家用多啲交通工具，咁啊令到即係大家喺交即係除咗便捷之外啦，減低路面嗰個嘅即係擠塞嘅情況，其實亦都好重要。 係啦，其實每一樣嘢都一定係㗎啦，好多人中意，亦都有好多人唔中意。係 啊，係啊， 係好難嘅，即係等於我有啲人話啊，好中意紅色，有啲人中意黑色啫嘛，個個都唔同嘅中意嘅嘢，好難一概而論。 啱，咁啊最緊要係服務到大眾。 冇錯啦，總之方便到大家嘅，有少少便利嘅，大家都開心啦。但係我做咗交通咁多年嚟講啦，好少真係講話紅隧暢通呢四個字咧，好難喺我口中咧噏出嚟嘅。 終於可以講啦， 終於咧都成日都可以噏到出嚟啦。咁繁忙時間就算係話冇車龍咧，就冇假嘅。但係你車龍咧就好短，你去到康莊道橋面，你唔會塞到去油站啊、紅磡警署啊呢啲咁樣就已經係好好多啦。 係啦，你報隧道擠塞都報咗廿年啦， 廿年咁多咩？你冇記錯啊，小白？ 我有記錯， 幾年啫 ，唔止廿年應該話，你真係講得太少啦。 我都喺度過廿年啦。 不過唔緊要啦，開心時間過得好快嘅，咁講喺度做咗幾年嘅啫。 啱，時間飛逝啊。 係啦，都嗱，頭先講咗啦，紅隧啊、東隧呢啲咁嘅措施實施咗啦，三隧分流，大家有好處之外咧，運輸署咧又有啲好嘢搞。 係，聽聽先。 相信大家睇新聞嘅都知啦，運輸署研究咧喺呢個尖沙咀嘅沙田啦，對角處咧就同埋尖沙咀咧， 尖沙咀同沙田 係啦，類似涉谷嘅全向十字路口，我相信日本嚟講對小白唔會陌生啦。 冇去過嘅話咧，都應該會知道涉谷其中一個喺八公九銅像附近嘅隔離嗰個嘅十字路口咧，其實非常出名。除咗佢拖 TV War 之外啦，咁亦都見得到呢個十字路口咧係可以打斜過馬路嘅。係咁啊，變咗有啲譬如我哋即係叫 take shot 啊，即係當我哋去拍嘢嘅時候咧，喺上面影落就見到啲人咧係亂曬嘅，唔係淨係打直或者打橫，係全部都可以打斜，係任得你去到亂咁過，去到自己對面或者斜對面嗰個方向嘅過馬路方式啊。 其實都係一個景點嚟嘅， 其實係一個景點嚟㗎， 非常之實用㗎喎。 係啊，非常之實用啊。咁呢個打斜過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去到涉谷咧，我都覺得好過癮啊。 係 因為香港冇啊嘛。咁我竟然間可以打斜過馬路，我嗰刻一過馬路，我又唔使驚俾人拉。 係。 我啊， 因為合法㗎。 合法㗎， 冇錯。 咁我同其他人都一樣，我都係打斜過馬路，我覺得好開心。 所以咧，全香港咧而家多個地區嘅街道咧，十字路口咧，就因為有行人嘅過路處啦，有唔少市民咧為咗慳時間咧。都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就打斜過馬路嘅，咁、起碼過少兩個燈，係咪先？咁所以運輸署有研究咧，就俾行人咧打斜過同埋對角行人過路處。 係嗱，不過暫時啊，其實打斜過馬路都仲係違規㗎， 所以而家係 要温馨提一提大家。 係啦，咁希望類似頭先講過啦，好似希望類似日本著名嘅景點啦，涉谷十字路口嘅過路安排啦。咁初步嘅選址測試頭先講咗啦，就係尖沙咀同埋沙田咧依個路口嘅。咁咧行人而家咧，如果成日要喺十字路口嘅一角去對面一角咧，其實最少咧都要頭先講咗啦，要過兩次馬路。 係啊， 部分咧更加需要咧去過四段添啊，唔知兩個 四段。 係啊，打直之後再打。有四段的路要过 的。哦，因为中间可能有些。 冇错。 是中间要停一停这样。 过不切的。 其实香港很多要路口的。 好多、啊。 若果非完全顺灯的话即是不是常有些你过了这个位置你要等。 通常。 等转灯、 通常呢我过这一类型的路口呢过了过去前面之后呢然后我要再转右先去到斜对面的话啦。咁我是过了对面之后我是要停在度的。因为我是可能行得慢。其实我都行得不慢的。 你现在讲这样就好像长者要需要。 因为我过了对面之后呢其实当我想再转又过埋这一组的红绿灯的时候呢 其實佢都已經斬，咁斬我唔會過噶啦嘛， 梗係唔可以過，斬係危險， 斬就已經唔過得噶啦嘛。 上次係啦，上次講過嘛，燈咧罰錢罰咗幾多錢？2000蚊。係 啊，我唔敢過，而家其實 因為好多人會捉你便衣，你睇唔到。係 啊，我都係想講便衣我睇唔到，認唔到㗎。係 啊， 你唔好諗住好似無間道嗰啲，你以為佢望緊你又嗰啲就警察，唔係㗎嚇。 不過錢都係其次啊，係安全啊， 安全 最重要啊。 冇錯，你呢度都係重點啊。 即係你唔知道佢斬個綠燈係斬幾多秒㗎嘛？你以為佢斬十秒，其實佢五秒就已經轉燈啦。 係啦，咁所以都係停喺度等。咁變咗我有啲交通嘅時候，十字路口嗰啲咧，即係人行人過濾嘅十字路口，我都係要過等佢兩次嘅燈，我先至可以順利過到。 總之就是安全咯，你感覺上，但係其實花好長時間啦。咁所以頭先我講咗啦，嗱，佢研究沙田咧，沙田研究邊個位咧？就係、是、沙角街近住呢個日泰街嘅交界路口啦。咁初步了解咧，就係、是、啲街坊咧，因為佢哋都會做街訪， 即係沙角村嗰邊咧，應該 係啲街咪訪問啲記者就訪問啲街坊啦。佢對呢個措施，如果係真係咁實行咧，非常之正面同埋支持嘅。佢而家咧打直再打橫過，行遠咗好多啊。咁同埋行路咧，就要嘥好多個時間同埋 單位啦。喂，我係大埔街坊，其實大埔都多過呢一類型嘅。嘅地方其實佢一轉都係全部綠燈嚟，我都想同佢哋講，不如快啲實施埋喺大埔。 咁所以嗱，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年輕人嘅速度咧就梗係足夠時間啦，打斜過馬路啦，但係長者就未必足夠。 我唔夠過死火，我都 你都唔年輕， 我都排除咗喺呢個年輕人嗰度啊。 唔係某啲人，某啲 我都急急腳噶 咯。所以佢而家咪話咯，希望咁樣講，希望改咗之後咧就唔需要咧又去停完呢個燈再停呢個燈咯、嗯。因為長者其實真係需要咧係比較長嘅時間。 係啊，係啊，係啊。 咁運輸署咧就唔係噏嘅，而家咧收集。所有的時間數據啦，咁佢哋咧就會平衡翻行人所需的時間。但係咁樣，你雖然話誒俾人哋打斜過咧，但係佢哋嘅交通燈嘅流量咧都會有影響，所以又要計數啦。 冇錯， 所以好多嘢平衡咯，唔 係 好似我哋口 說 咁樣，打斜過啦，背後有好多人喺度做嘢㗎。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喺呢一組交通燈諗住打斜過啫，即係我哋行人就覺得而家都係咁過啦，點會唔夠時間過咧？但係其實一組交通燈咧。佢係影響到附近好多組嘅交通燈嘅信號㗎，即係係啦，呢、這個我要提一提啊！即係啲聽眾可能會諗就係、是、咁，我呢一組我喺我嗰區有呢一類型嘅路口，咁點解唔可以就咁話打斜過就唔係？因為你會影響到其他組嘅交通燈㗎，冇錯啦，係啦。 咁所以咧，亦都要估計埋，除咗你咁講之後咧，亦都要估計埋日間非繁忙時間咧，嗰、那個燈號對車嘅流量會唔會有影響咧、所以好多考慮啦。咁、另外頭先講咗沙田嗰、那個啦，好啦，尖沙咀嗰個位咧就係近住加拿。唔係加拿，係加連威道交界，即係加拿分道同加連威道交界嗰個位。咁對角、對角嗰個過路處咧，記者咧都實測咧話，其實咧打斜過咧都係慳一半時間嘅。咁又例如咧，有啲議員就話啦，將軍澳嗰個寶邑路啊、唐俊街交界啊，大部分居民咧都係向住港鐵站嗰個方向行嘅，老幼男女啦，拉住手拉車啊，推住 B 車啊，揸住拐杖啊，九成九啊，見到佢哋啊，根本都係打斜過。 情理上係明，但係係犯法。 當然啦，希望咧即係大家可以留意翻，其實香港好多呢啲路口咧都係咁樣噶，咁、所以咧大家記住，但係暫時咧而家係希望做呢一個嘅測試咧，就係喺沙田同埋尖沙咀咯。咁、之後咧就唔知道 多啲區，多啲區，多啲區， 就會啦。咁即係最主要都係啦，方便市民同埋認為今次係一個好嘅嘗試， 係啱， 好嘅 好嘅嘗試，冇錯。 希望能夠因應翻居民嘅需要啦，創新方式，提高更好嘅措施。 啱啊！你係荃灣區居民，你嗰邊有？冇呢一類型咁嘅， 有 啊嘛， 大河道、沙嘴道交界， 係啦，沙嘴道嗰度都要啦， 大河道嗰度都係喎。 我見到目測咧，真係好多人咧係犯法咁樣打斜過嘅，咁其實真係慳好多時間咯。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大家配合一下，做咗呢啲又可以做埋景點嘅話，咁大家都安全全， 因為 始終你啊探險嗰啲啊，唔使飛到日本啊。 長者需要較長時間過馬路係真嘅， 係啦， 唔係個個啲小白行得咁快噶嘛。 我行得快我都趕唔到兩盞燈，你知唔知啊？ 盡趕盡趕， 我行得快都趕唔到喎。同埋有陣時咧，你即係我。嗰啲買餸人嚟噶嘛，拎住一抽二楞咧，嗰刻我真係見到打斜過係流口水噶。 係啊，所以大家要支持，係咪啊？ 係啦，要支持。 希望運輸署咧就快啲去研究好啦。咁初步做咗呢個測試之後咧，就越嚟越多路可以擴充到就係打斜過。係 啦，係啦，係啦。咁啊，最緊要安全啊， 冇錯。 係啦，咁啊攞多啲 data 啊嘛，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實施呢一個嘅打斜過馬路嘅方式。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唔該 Didi， 好，同大家睇下天氣先。今日咧嘅天氣預測就係大致多雲，早晚咧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短暫時間係有陽光，最高嘅。 嘅气温系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啊吹强风嘅。展望听日大致都系多云，而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早上咧天清咧天气咧都系比较清凉嘅。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记得要留意天气，着翻件褛，唔好冷亲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继续请嚟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周博士啊，早晨啦！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啊，今日同你倾下呢个话题啊。近排咧，可能都系流感高峰期啊，吓咁啊，听到政府嘅卫生健康部门咧都有讲话啊，大家咧又系戴翻个口罩啦，咁样咁啊，吸个氧气吸得少咗，戴咗口罩，大家好似咧一起身嘅时候啊，冇乜心机做嘢啊，即系一起身想翻工都唔想翻啊。一起身想翻学都唔想翻学啦。当然我知道啲朋友都长期系咁嘅状态。不过啊，我又好奇问下周博士，你嘅一朝头早展开你一日嘅生活系点嘅咧？因为我每次同周博士去倾偈咧，你都系充满住满满嘅能量噶。即系讲嘅能量唔净止系正能量，唔系净系正向思维，系成个人都好似精神饱满嘅啊！早晨啊，阿 O 啊，早晨啊，周博士，即系大家都系一个咁嘅状态，所以我就想拜师求问啦，周博士，不如喺呢方面，一日入边点样开展你嘅一天嘅啦吓？ 啊，好好啊，我其实咧系嘅，好多香港人你正话讲得好啊，我好多人都起身都冇乜动力啊，唔想翻工啊，唔想做嘢啊，系焗住要去啊，咁变咗咧，每日或者做完嘢翻到屋企系散晒嘅，或者做嘢嘅时候都可以瞓晒身去做。但我聽過好多人講翻到屋企，甚至會無端端喊啊，或者覺得好疲累啊，咩都唔想做啊。咁呢個值得留意，呢啲其實係啲抑鬱症嘅先兆嚟嘅。當然佢未係抑鬱症，但如果持續係咁咧，對好多本來好有興趣嘅嘢、好有激情嘅嘢都冇曬動力咧，咁嗰個係一個警號嚟嘅，我哋值得留意先啊。咁我講我自己啦，我直接回應阿 O。我想我自己能够，第一我工作量是绝对是排山倒海这四个字，我是每日不停无穷尽那么多，呵呵，我们的社群有即上千个学生，两三千个学生，然后很多人求助，我要处理几十个团队，很多很多事情的，工作量是超超大的，即难以想象的，而同时我见到我整体状态很稳定的，非常稳定，很有动力，还是很有激情，身体会累，但情緒是好持續，是一種比較感恩感動，覺得好大福氣的，可以繼續去貢獻自己，發揮自己。我想最關鍵的兩個元素 which is 我們每個人都值得學習的。第一呢，就是我找到我生命的目標，我找到我生命的價值，即是長遠我很渴望在香港現在特別這幾年面對這麼多社會衝擊，經濟啊、社會啊各方面嘅時候咧，我好想我能夠成為一個小嘅，好似小太陽咁樣，去温暖到好多人、好多朋友，成為身邊人嘅祝福。所以我係大力推動一個叫全民 self coach 啦，即係每個市民都學識一啲自我啟導。咁所以你每個禮拜嚟聽阿 O 呢個節目就啱。 我唔止㗎，你仲有嗰啲正念嘅課程啊！我真係下集先再同你講下咩叫正念嘅教練學啊！咁啊，呢個就應該對應到頭先華山博士講過一樣嘢，啱唔啱啊？嚇！ 係啊，嗱，呢個下集再講。 好啊，好啊。 咁我自己就好想有好大量係免費嘅，譬如你而家每個禮拜聽住阿 O 呢個神光大學呢、這個嘅節目啦，咁變咗我哋就會學到好多好簡單，係即學即用嘅。我全部渴望係啲好簡單，咁希望我哋識得有效溝通啦，轉化自己嘅情緒啦，識得去連結翻自己內在嘅力量啦，譬如隻手輕輕放喺胸口啦，同自己講我係安全嘅，我係有價值嘅，我永遠有選擇。咁呢啲以前都講過好幾次噶啦，咁呢啲咁簡單嘅練習會幫到我哋自己嘅，好嘛？咁渴望長遠，我哋減少家暴，減少精神病，減少自殺，減少情緒勒索。咁所以第一樣我想講就係，我哋一定要清晰我哋嘅人生嘅目標。咁可以由小目標開始起嘅，每日起身嘅時候，我鼓勵大家俾一個好簡單小目標俾自己，係今日你能夠做到嘅。譬如我有時會同自己講嘅，我喺張牀嗰度瞓醒嗰十秒鐘咧，我隻手掂一掂胸口，同自己講：今日我周華山要創造一個謙卑、輕鬆、自信嘅自己。一句説話啫， 最多三個特質， 嗯， 譬如今日我阿 O 要創造一個好有活力嘅， 係 好幸福感，好有幸福感嘅， 嗯， 同埋好有愛嘅自己， 係 即係每日俾一句小提示俾自己， 係，但係唔可以太難過登天嘅喎，係咪啊？呢啲 mission 係嘛？即係唔好話我今日要成為香港首富，即係打個比喻， 今日要拯救呢個世界，係 啦 係啦，改變我阿媽咁，一定係關於自己，唔可以改變任何人㗎。 係係係， 你話今日我要改變我老公咁啊，你就好痛苦㗎啦。所以你 有啲係咁嘅，即係成日有啲太太或者有啲老公都係成日諗住，或者父母咧，我今日要改變我仔，我要我個仔咧專注力focus 啲啊咁樣。 是关于自己的，我们英文叫 achievable, attainable, 即是可达成的，是今天就可以达成的，纯粹关于自己，是简单的。 嗯， 当我们一讲，当我们真的真心去讲，用心去讲，我整个身体，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感受到的，都感受到的。那我们就开始比较少少的定位给自己。那当然你可能说，喂，不是，过两个钟头忘记了，那两个钟头不是再做一次，每次只是十秒钟而已，你甚至一天可以做五次的。五次加埋每次十秒都未夠一分鐘，只係五十秒鐘啫。如果我哋每日都懂得呢個自我肯定、自我啟導、自我確定、自我提示，嗱，呢個喺心理學輔導係一個好值錢嘅課程嘅嘅內容嚟噶。係咁所以有咗好嘢益大家，益大家聽眾啊。咁我鼓勵大家今日而家，甚至你而家就開始啊。如果你有緣，依刻聽緊個收音機。无论你揸紧车好，你行紧街好，食紧饭好，咩都好啊！即刻喺眯埋眼，如果可以眯埋眼，揸紧车当然唔好啦吓。喺甚至把口讲出声，嗱讲出声系重要嘅，因为声音嗰种 vibration 啊，嗰个震荡频率咧系有好强大嘅疗愈功效嘅。即刻同你讲，譬如如果揸紧车嘅司机就即刻同你讲，我系一个好安全驾驶、好有感染力、好正嘅人，一句咁嘅说话，你讲咩都得嘅。总之一个好简单提示，讲出声。你会发现一讲完之后，成个人好似踏实咗个， 系啊，戾气全消啊！明明咧喺前边有个人咧唔打灯 cut 线啊，你都觉得，唉，其实冇意外发生，自己都好好啊。 系啊，我讲得好好，戾气全消，因为平时我哋系如果冇咗自己嘅自我设定嘅定位咧。我哋容易隨波逐流啦，容易被外在的環境牽住鼻子走啦。我老婆不開心啊，我老公發癲啊，咁我就癲曬噶啦。我話我父母點，我仔女點，我又失控噶啦。相反，做自己情緒的主人，方法好簡單。今日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方法。我哋每一集都同大家分享一啲小方法嘅，所以試下依一刻你自己，如果你環境係適合咧，甚至可以眯埋眼嘅，咁啊更專注嘅。如果環境唔適合，譬如揸緊車，唔緊要嘅。擘大眼都可以嘅，用心同个心去连结，然后讲一句说话：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加两个形容词，譬如我系一个好谦卑，同时好有力量嘅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咁样。然后每日重复讲，每日重复讲，每日都唔一样嘅。咁逐渐咧系好 powerful。我甚至提多个 tips 啊，系嘛？将呢句咁正嘅说话写喺张纸仔嗰度，贴满屋企啊。如果你一个人住咧，周围贴啊，厕所贴。房間貼，但係唔係喎，我同我屋企七個人住嘅喎，咁點貼啊？咁啊貼喺你張牀，總會有一張牀噶嘛，係嘛？你總會有一個銀包噶嘛，貼喺個銀包上邊啦，貼喺張牀嗰個位啦。咁每日一打開銀包就見到呢句説話啦。咁係一個潛意識好強大嘅自我提示，係幫我哋加油啊，幫我哋吸力啊。即係俾力量俾自己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阿歐，你覺得點啊？ 我聽完之後已經充滿咗滿滿嘅正能量啦，而且咧啱啱就係年頭啦，咁所以大家做呢一類嘅練習咧，就最好加埋入去你嘅 checklist 入邊啊。頭先聽到周博士咁樣講咧，決定嗱，依家仲係一月咁啊，逐個逐個月做咁樣，應該咧會有啲成效同埋成果出現咗嘅咁樣。咁所以今個早上咧都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啦，帶。咗咁多資訊量咁高嘅一啲技巧俾我哋啦，咁但系下集咧再入去深啲，我好想研究呢五個字啊，就係、是、正念教練學啦。咁啊，華山博士，乜嘢係正念教練學咧？下集等你同我哋咧做個概覽，好嘛？唔該曬，周華山博士，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尖沙咀加连威老道上个月发生的镖行劫案，由尖警区重案组经深入调查之后，昨日上午在旺角必发道一个单位拉了一个30岁非华裔男子，涉嫌行劫和贩运危险药物，而单位里面一个38岁外籍女子就涉嫌协助罪犯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警方在单位里面检获共约529克怀疑冰毒，市值大约22万，两个被捕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就劫案先后拉了五个男子，包括三个本地男子和两个非华裔男子，年龄介乎20至27岁。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元旦日因为并发症入院，被指延迟通报，事件继续发酵。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副部长希克斯在1月2号代为履行部分防长职务的时候，仍然未知道奥斯汀住院，到1月4号下午才收到通知。当时在波多黎各度假的希克斯开始制定第二日返回华盛顿的计划，但由于奥斯汀预计同日可以恢复履行全部职务，希克斯决定留在波多黎各。70岁的奥斯汀是继总统拜登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二号人物。外国通讯社较早时报道，拜登是在上星期四晚，即是奥斯汀入院三日之后才知道对方住院。报道又说拜登上周末和奥斯汀通话，说对奥斯汀完全信任，期待对方重返五角大楼。日本能登半岛地震灾区石川县等地受到冷空气影响，星期日傍晚开始落雪。石川县决定夜晚开始对途经轮岛市、株洲市的国道、县道等七个区间实施临时禁止通行，而降雪将会令到在外避难的灾民处境更加艰难。在元旦日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石川县128人死亡，560人受伤，近200人下落不明。首相岸田文雄说，政府正是致力拯救生命，解决受困灾民以及改善避难者的生活环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依家龙尾就排到真大屋。咁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排到万公屋。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红磡学园东街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介乎文乐街同红磡道之间嘅全线咧系暂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嘅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嘅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两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台话你知。 你公司想继续做下去就要转型啦。 点转啊？你帮我转啊？ 咁就要靠贸发局嘅 T-box 升级转型计划，佢哋嘅专责团队会根据你嘅需要，例如品牌升级、电子商贸、生产以及供应链方案，又或者喺市场开拓推荐合适服务，帮你提升企业竞争力，达成升级转型嘅目标。 合适服务包唔包括商务咨询、工作坊、政府资助、市场资讯同埋交流机会噶，等我呢啲中小企业可以掌握市场趋势，提升技能，扩展商脉啊！ 你头先所讲嘅全部都可以提供俾你，仲有新支援团队协助港商实践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管理，即系 ESG， 为中小企提供多元服务。 T-box 升级转型计划系费用全面。只要在香港注册的公司都可以参加。 正确，快点去参加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本港升读大学竞争激烈，不少学生会选择去海外升学，但海外的入学考试要求各有不同。究竟家长同埋学生可以点样铺排？相关课程喺香港又有咩规管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升学大不同，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我计划新一年全家总动员去偏远少少的荔枝窝，那里可以感受到传统香港旧有风貌，吃下特色食物，还可以放低手机行下山，家庭活动来讲简直一流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7:3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小白今日 sport 啲咩先啊？ 今日咧就想讲下你啲伤心事先啦、 哦。做咩啊？ 阿仙奴啦，咁喺呢一个嘅 足总 杯系啦，足总杯嗰度咧惨啦，咁啊又出局啦。佢似乎咧喺啱啱圣诞之后咧 系。 都有少少力不从心的感觉、哦、会不会啊？ 我有少少淡然啊，其实对于阿仙奴的赛果，不过嗱要讲返一样嘢，咁啊足总杯啊、叫做出局啦，提早咁，但係冇办法，都几唔好彩啊。你见到其实讲緊其他球队呢，对嗰啲都系一啲对嚟到第三圈都系对啲次级嘅球队啦，咁但系你已经系双红会啦，即系讲緊利记又对阿仙奴咁，咁你见到譬如 眼仗嚟嘅 讲緊就系曼城咁啊，5-0大炒对手啦，咁啊其实其他球队都系顺利晋级㗎，不过咁你强强对垒就往往都系咁，我宁愿阿仙奴就专心啦，即系踢返好联赛， 我 觉得咁样就仲好咯。咁亦都系阿仙奴其实输第一球系个乌龙波嚟嘅，咁啊自己顶入咗。通常你呢啲烏龍波一輸就一石激起千重浪，咁又令到自己嘅士氣都爭啲咯。 咁啊，見到呢場波咧都特別少少啊，因為見到主場作客。 嘅球隊啊，咁都係冇綠色嘅。我哋話就話雙紅啫。咁啊，阿仙奴同埋利物浦本身都係有紅色嘅波衫嘅。咁但係因為今次咧就響應一個嘅運動咧，就係即係反對青少年暴力啊，所以見到兩隊嘅球隊，一隊咧就藍紫色，一隊係白色嘅。咁都係幾好啊。咁為咗呢啲嘅叫做好嘅事情咧，就大家換一換呢個波衫嘅。係 咁啊，足總杯啊，繼續有其他唔同嘅賽果啦，咁可以同大家跟進下。咁包括咧，即係頭先有提過啦，曼城咧5-0咧就贏咗即係次級聯賽球隊哈特斯菲爾德啦。咁啊，至於托定咸森林咧，估唔到主場都贏唔到波，2-2和咗黑池啊，都係啲次一級嘅球隊。咁啊，錘仔邦都係打和啊嚇。咁啊，韋斯咸咧1-1咧和咗呢個布里斯托城啦，咁樣咁啊，所以即係足總杯都係爆冷嘅溫床嚟啊，從來都係咁樣。咁所以琴日不如啊，養好身體，早少少瞓仲好。對於我嚟講，係睇咗少少意甲啦，意甲因為冇嘢睇啊，意甲。7:30嗰场啊，场 AC 米兰啊，对安波里，上半场 AC 都赢紧两粒啦，作客 系啦， 咁又系熄电视机瞓觉咯， 够啦，呢啲都够啦。咁你见到即系上半版同下半版咁样，所以即系呢一轮嘅波同埋 AC 米兰赢咗两粒咧，其实大家都知嘅，一场普通嘅联赛都好难去追翻噶啦。 系啊，依家意甲都系风起云涌啊，咁啊一阵转个头再同大家跟进。不过讲开咧，英格兰足总杯咧第三圈咧今晚黑有个独脚戏啊吓。咁就韋根咧就對曼城嘅，咁啊韋根主場就對曼城啦，咁啊收喺電視台有得睇啦。sorry， 對曼聯啊，講錯咗，曼城頭先咪贏咗波，咁啊係啦，韋根就對曼聯至真，咁啊曼聯就作客啦，咁睇下會唔會有啲驚人嘅賽果出現啦，咁啊呢個就唔知嘅，咁啊如果捱到眼瞓嘅你咧，凌晨4:15咧就會開波噶啦。 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喂，如果講開英超嘅話咧，呢啲球隊啊，其實曼聯最近咧都有啲回勇嘅跡象嘅。咁啊，頭先都提過啦。嗱，今日夜晚有一場咧，就係對韋根啦。咁啊，到底會唔會其中一位嘅成員咧，就拉舒福特啊？拉舒福特最近嗰個走勢有少少回勇啦， 係好啲， 係啦，好啲啦。咁啊，佢自己都覺得咧係好嘅，即係起碼揾到個狀態。有陣時咧，球員咧就係咁噶啦。你去到某一啲位咧，你失去咗個感覺嘅話咧，要捕捉翻成個球賽嗰個節奏，其實有困難嘅。 係感覺失了蹤啊，正 冇錯，係啦。咁啊，呢啲希望佢都快啲啦。不過另外一位咧就是香港人嚟嘅。喺呢一個嘅英甲嗰度啊，女足啊，係啦，咁啊陳仲文，咁啊自己本身咧喺星期日嘅時候， 伯利頓嗰一位啊，我想問， 佢而家唔係，佢而家星期日嘅時候佢就代表哈利菲斯上陣嘅，咁啊成為咗第一位香港足球員出戰英格蘭嘅女子甲組聯賽， 厲害啊！ 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其實佢就以外者身份咧就由布利般流浪咧，咁啊轉投呢一個嘅哈利菲斯嘅，咁啊亦都咧就有上陣，咁所以都係一個。几值得咧？我哋可以望一望、 我哋嘅女子队啊， 女子队啊， 巾帼不让须眉啊，正所谓。 冇错，系啦。咁佢本身咧亦都系移居英国噶啦。咁啊，佢同一时间亦都就读咧之前嘅时间啦，喺呢个爱华顿足球学校嘅。其实爱华顿足球学校都几多香港人咧、去到嗰度咧就吓望一望啊，读一读啊咁样嘅，都系好多香港人即系热门去嘅地方啊。 系咁啊，睇下往后啦，即系呢啲球员嘅发展啦，有冇机会有贡献翻香港 队？系啊，最紧要就系翻嚟香港。咁啊，香港即系无论男子足球定女子足球嗰个整体实力咧，就上升翻。即系譬如欧聪啫嘛，咁佢喺日本翻嚟之后，其实佢都会将好多日本嗰边嘅情况同香港呢边睇下会唔会有啲交流啊，或者甚至乎系会唔会喺香港呢度就有更加多唔同嘅人可以过到日职，甚至乎将日职嗰种嘅踢波方法带到翻嚟，其实都系。大家 win-win 嘅， 系啊， 即系令到我哋港足嗰个嘅叫足球技术更加上升都好重要啊！ 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多啲密集啲嘅交流啦。嗱，讲开香港足球代表队咧，战线又分三条嘅。第一条就亚洲杯决赛啦，就会喺呢个多哈卡塔尔嗰度就集训啦。咁啊，后卫余子南咧就话收操之后咧就话啊脚伤都系好转啊，而且大赞当地嘅球场同埋设备十分完美。咁啊，话受欢迎程度。都有好多香港嘅球迷去咗捧场，咁啊觉得好正咁样啦。咁点解话战线分三条咧？咁啊喺叫做多哈方面啊，或者卡塔尔方面咧，就有呢个亚洲杯啦。咁啊，另外就部署紧啊，2月4日咧就系有赛呢个国际买物啦。咁啊， 国际买物个名单都出啦，香港球员嗰个名 单。咁啊，有一啲咧就直情喺亚洲杯噶。咁如果你话喺亚洲杯可以顺利进军。 晋身八强嘅话咧，咁啊个球员名单有啲唔同嘅，有啲唔同嘅。譬如讲紧谢家荣啊、叶鸿辉，其实仲喺卡塔尔啊。如果香港队晋级嘅话，咁啊前线就更加之多啦。即系你有更加譬如艾华顿嗰啲，即系依家香港队主力嚟噶嘛，咁样咁啊，究竟可唔可以翻嚟同美斯一战咧？有赛国际万物咧，呢、這个有少少悬念同埋未知之数嘅。咁其实今年咧，香港足球代表队都无限波踢啊！即系头先讲话，譬如嚟紧啦，即系呢个史高斯啊，同埋奥运嗰场波啦，跟住接住有国际马物啦，跟住亚洲杯啦，跟住仲有托迪又会嚟香港献技嗰场啦，仲有港队将于1月31号同埋2月7号咧，就会先主后客嘅形式咧，就踢翻省港杯。省港杯好耐冇复办咧，因为疫情咧停办咗四年啦。省港杯 今次系第42届嘅省港杯，咁啊见到嗰个嘅名单亦都出炉啦，咁啊同本身港队初选即系对呢个港队对国际万物，其实个名单都不一样啊， 系啊，唔同噶，完全唔同噶，系啊，今次会用好多年轻嘅小将啊，特别系领队方面亦都估唔到用加洛 Sir 啦，咁啊郭家乐咧就会带领底下咧，咁啊入边有好多新嘅面孔啦，尤其是用多咗好多咧叫做上年亚运咧 系 U23 嘅一啲成员啊，即系港队 U23 嘅一啲成员。或者踢叫做年青小港腳嘅成員啦，用呢個你就會明白咯咁樣，咁所以都係樂見嘅一個畫面。哦，原來省港杯咧唔經唔覺四年冇搞咯。 係啊，咁啊喺入邊嘅名單入邊，其中守門員啦港队方面咧，头先阿欧都有讲噶啦，譬如叶鸿辉咁，会唔会翻到嚟对国际马物唔知啊？但系两队嘅即系港队嘅，分别系对国际马物同埋省港杯嘅名单守门员方面咧，都见到谢家荣。 系啊， 谢家荣就喺杭州亚运咧就表现出色嘅一位门神嚟嘅。 系啊， 咁啊可以喺呢两场波入边，佢都系名单之内嘅。咁啊上唔上场啊？睇领队啦吓。 佢一定系第二梯队嚟噶啦。咁啊，之前都有讲过，家荣就即系再后生啲嘅时候，为到香港队作赛唔乖啦。但系依家咧，我觉得人生真系有历练嘅，尤其是足球员咧，你每次嘅经历都会令到你成长咯。咁尤其是即系把关香港队嘅大门，绝对要有一个好嘅 EQ 啊吓。咁啊，希望呢啲经历咧令到佢嘅 EQ 啊，同埋 IQ 啊，乜嘢都提升 啊， 系乜嘢都提升啊，咁样啊。好，主要角度咧，同小白讲埋咧呢个香港网球公开赛啦，琴日上演男单同埋男双嘅决赛啊，头种子咧世界排名咧第五嘅俄罗斯好手咧鲁列夫咁啊，直落咧两盘啦，6-4、6-4咧就击败世界排名69嘅呢一个咧胡梭和利啊，大热蜂王啦。咁双打方面咧，要种子嘅艾华路啦，咁啊同埋咧呢个柏域咧就击败咗头种子嘅比利时组合基尼同埋咧维利根啊吓，咁琴日咧见到有免费电视台咧都有啲咁啊去直播俾大家去睇下咧，咁令到大家咧就算喺屋企咧都可以感受到喺维园嘅气氛咁样，维园个蓝色网球场都系。睇嘅时候觉得好赏心悦目嘅，而且觉得好亮 丽，感觉好干净嗰个感觉，我都好中意 啊！几正几正咁啊！入到去睇网球嘅朋友仔都开始认识到，喂，睇网球都有啲 manner 嘅，即系人哋发球嘅时候，你唔可以喐喐动动走嚟走去啦，一局与一局之间，你先可以出去维园嘅小食亭嗰度买嘢食啦。呢啲全部都系注意事项嚟噶， 系啦，唔同运动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礼仪嘅， 系啊， 即系迟啲 再同大家 发球嘅时候又有啦。 系啊，桌球又有啊，咁其实2024绝对系香港运动年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运动项目又要留意翻，即系去到差唔多年中嘅时候，巴黎奥运。 系啊，好似七月嘅时候就巴黎奥运啊。 系啊，咁你。 紧张啊！ 就可以为到我哋香港一众嘅选手朋友去欢呼啦， 系 喝彩啦， 冇错冇错。 OK， 咁希望2024年咧，香港所有运动项目咧都开个好年啦。 自系张曼莎啊，莎莎有呢首作品啊 ，In Love in the Morning。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啦，呢、這个 Jingle 可以出返啦，终于系有啲听众朋友都话：喂 ，Vicky 去咗边 ？Vicky 去咗边？咁啊，即系一开始惊你唔舒服啊、病啊咁样，跟住后屘喺社交平台都可能会睇到你去咗啊，原来去欧洲嗰边玩啦、啊，放下假啦、 啊、 咁样。 系啊，冇错啊，终于翻嚟啦！今朝小白都有讲啊，佢话我嗰个 Jingle 咧 系 铺咗尘， 系铺咗尘啊吓， 我又发咗毛， 发咗毛， 最紧要个铺尘， 攞支鸡毛扫出嚟， 扫一扫佢先， 系啦，抹翻干净个Jingle噶啦， 喂 ，Vicky 啊，去咗边度玩同我哋都分享一下，或者即系又感受咗啲乜嘢，又可以同听众朋友一起互动一下，好嘛？ 好啊，其实走咗三个星期咧，我就飞咗去五个国家嘅。咁其实飞咗去边咧？首先第一站我就飞咗去德国啦，跟住之后我就去咗捷克嘅布拉格，跟住就去咗维也纳啦，维也纳之后就去咗英国，而最后咧我就喺边度倒数咧？ 喺边度？ 就系喺法国、 哦、海旋门啊， 系啦，喺海旋门嘅。咁其实当中咧，虽然话放假，其实我都系深喺呢一度。你知唔知我去到边一度？一见到啲新嘢，哇正！我系即刻记低，好想同大家分享。 咁、哦、好啦，今日嘅节目交俾你啦。 咁讲， 调翻转头啦，咁啊，理顺下先。你去咗五个地方啦，咁啊，逐啲同我哋分享。不过、 啊 今日好似你首先想由尾嗰度讲起，即系由海旋门嗰度，即系讲紧法国嗰度讲起啦。 冇错啦，就系因为上星期啦，就系倒数啊嘛。系咪？我哋就迎接2024啦。咁我就去咗法国嘅海旋门嗰度倒数嘅。咁我又上网睇过咧，今年好似都几多人喺疫情之后咧，应该都好多人会过去咁样。咁所以我哋就选择咗去嗰边咧，就进行一个倒数嘅。咁当然啦，去嗰度好开心啦，亦都心情好兴奋啦。咁其实喺嗰边咧，就其实好似我哋平时去尖沙咀咧，以前细细个咧就会出尖沙咀睇烟花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喺嗰度咧就已经封咗几个地铁站咁样噶啦。咁其实就已经要慢慢行过去咁样啦。咁就行入去呢一个香榭丽舍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嗰度啦，咁其实咧就已经喺入去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好多警察叔叔咧就 check 你个袋咁样噶啦。咁我就慢慢行，咁要逼下逼下逼到咧，我都几前嘅行到去。 旁边咧食嗰啲地方开唔开噶？即系我记得嗰度最流行就系、是、即系沿住条海旋门就好多唔同嘅西餐厅啊、名牌啦咁样咯，系开唔开噶？ 有餐厅开嘅，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摊档啦，俾大家咧去嗰度买嘢食咁样嘅。咁其实今日点解会想同大家讲咗呢个法国先咧？就是当我在很兴奋的时候呢，完了那一天倒数之后呢，有个新闻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就是说原来在网上平台呢，大家就流传了一张照片，那就是在这个海旋门的之前呢，大家影相啦，是影个倒数啦、 哦、 就见到有很多人呢，就是影到很多人对举高个手机、 哦、 就去影嗰个海旋门。咁究竟咧就系大家有冇去 enjoy 呢一刻咧？系、 哦、 啦，究竟我哋系拍片重要啲，定系当下重要啲咧？ 睇你做咩职业啦。如果你做网红做 KOL， 梗系拍片重要啲啦。 南东嗰度成条路都系网红， 可能都系 唔 知系咪？ 我想话咧。我去到因为我系最尾一站咧，就系法国啊嘛，的而且确喺嗰度咧，系多人咧会用埋呢一个自拍罐，系不停咁样去拍片嘅。我唔知道关唔关于就系即系之前有一套就系有套 Emily in Paris 系啦，咁就有好多网红咧就会 讲啦， 系啊，我都喺度 都过晒气啦，有乜所谓啊？ 仲有嗰 Emily 都唔再系 Paris 啦，可能 同埋嗰啲 Emily 嗰顶红色帽啊，好多人戴，成身粉红色咁样啦。咁我谂嗰个热潮咧。仍然喺度啊！ 我估预览下，亦都头先我同小白做体育环节都有讲话，喂，今年就系巴黎奥运，咁有啲前瞻就会同你讲，喂，如果你真系奥运期间嚟巴黎住边好啊，去边度玩好，咁咪多咗好多呢啲叫做 broker 咁样，即系 traveling broker 咁咪去嗰度叫先探路，咁你到时哇，你 YouTube 嗰啲流量咪好鬼多咯， 系啊，系啊，冇错，同埋估计咧，佢哋喺巴黎嗰啲好多旅馆咧都已经即系 book 咗噶啦，即系特别系奥运期间嗰啲啊吓，咁如果要 要揾嘅話，其實都有啲 難度啊， 難度㗎，其實係㗎，每一年每一屆都係 要買飛啦，冇錯，有啲唔同嘅奧運項目你要買飛先睇得到㗎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嗰一晚咧，其實大約咧嘅人數咧就差唔多成80万人左右嘅，差唔多接近100万咁樣嘅。 係。 咁跟住咧，其實我個現象咧，我係咪真係感受唔到話當下，哎，大家好似好冷漠啦，就係掛住手機咧？其實喺我喺當中咧，的而且確係有好多人都會舉起部手機。 你有冇啊？ 我有，去到嗰一刻係有㗎，但我就係想話， 好似好基本啫嘛。 係啊，即係大家都會好想用嗰一刻，你咁難得嚟到，你梗係想記錄啦。 即係你比方説香港睇煙花咁樣， 大家都會舉起 煙花或者長短炮添啦，有啲人都係手機。 咁但係其實喺倒數嘅前一刻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嘅。佢有三個嘅女仔嘅 DJ 啦，其實喺事先由7点開始咧，就已經喺度打碟，大家就已經喺度開 party 喺度跳舞㗎啦。咁其實大家咧都唔係話真係全程舉起手機嘅。即係咁啱嗰張相係真係，哇！19876好想影嗰個煙花，因為有好多唔同嘅電嗰啲燈光投射落去嗰個海旋門嘅時候，而且係好靚。 你覺得嗱，不如我又問一下啲感受嘢啊？你睇到海旋門放煙花或者有多燈光投射，再加埋即係法國嘅電音啦，都係好出名。你個感覺咪都好震撼同埋好 exciting 啊！ 我諗係成個氛圍啊，因為成班人咧，無論係遊客啊，定係當地嘅居民啦，大家都好似真係開一個大型 party， 好似音樂節咁樣。根本咧，你唔想摁咧，大家都會咧喺側邊嗰啲人摁嘅時候，你都會摁埋一份。 哦，咁啊啱啦，就算外國遊客嚟香港玩咁樣，大家都係感覺得到嗰種嘅快樂。 係啊， 係啊，同埋佢真係不分年齡啦，唔分你係邊個國家嘅人啦。 即係啲阿公阿婆都喺度摁。 係啊，係啊，有啲係一家大細啦，甚至係有一班年青人，佢見到隔離爸爸媽媽帶住小朋友，小朋友會自己咧同咗嗰啲大哥哥大姐姐一齊跳嘅，然後咧又會舉高佢嚟抱啊，拋起佢啊咁樣，咁成個嘅氛圍咧係開心嘅。 咁啲氣氛有冇都令到成個氣温啊，都暖咗咧？因為你去海旋門嘅時候 ，suppose 都係凍冰冰， 凍冰冰嗱。雖然我去嗰、那個嗰幾日咧，其實都係冇落雪嘅，咁但係咧就有落雨。你知唔知道最重要咧就係喺倒數嘅前半個鐘。佢竟然落毛毛雨啊！有啲人真係咧開始走㗎啦，咁但係仍然有一班人好似我哋咁樣笠住頂帽，我哋都要堅持數嗰十秒。咁其實當影完嗰十秒之後，大家 即刻走。 唔係，大家仍然留喺嗰度，反而咧係互相可能我有遊客啦，咁大家有一啲法國嘅當地居民咧都會問我，你邊度嚟㗎？大家都會互相講 Happy New Year， 但 係 咧就冇 kiss kiss 啦，即係以前啲人咪話咧法國嘅人咧會 kiss kiss 嘅，冇嘅，唔知係咪因為疫情關係，即係大家咧就保守啲， 但都會即係可能少少握手啊， 有 擁 抱 啊， 係啦，咁所以又唔係真係網上講到嘅，就係話咁冷漠嘅，咁大家始終而家即係時代唔同啦，大家都好想用手機啊、影片啊嚟到去記錄一。即係嗰一刻咯，咁最緊要就係活在當下，享受嗰一個 moment 就係最重要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都係好開心嘅體驗嚟嘅。 早晨啊！8点11分，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啦。温生早晨啊！ 早晨你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星期五啦，美国公布咗12月嘅非农就业职位咧，就增加咗21.6万。你点睇呢个数字咧？咁啊，呢个数字又点样反映美国嘅经济最新嘅形势咧？ 嗱，睇翻咧，美國呢個十二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就增加咗21.6万啦。個數字睇落去真係幾理想嘅。咁但係當中咧，其實咧存在住咧唔少嘅隱憂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十月份同埋十一月份嘅新增職位嘅數字咧，就向下修正咗嘅。咁啊，修正咗之後咧，呢兩個月合共咧，就比原先咧就個數字出嚟嘅數字咧，就減少咗7.1万份嘅職位。咁呢樣嘢咧，就第一樣嘢嘅令人对个就业个报告感到即系忧虑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唔好忘记咧，十二月份咧系美国圣诞同埋新年嘅零售销售大日子嚟噶。嗱喺呢个期间咧，通常咧美国企业咧都会多聘请员工噶。咁所以十二月份嘅数字系其实系有机会咧系因为季节性嘅因素啦而被推高咗噶。咁第三样嘢要留意咧，就喺整个2023年去做计算嚟讲咧，美国嘅企业咧就虽然系合共冇错系增加咗270万份嘅职位，咁但系如果同2022年去做比较，全年当时其时咧，就合共咧系增加咗480万份职位相比咧，其实2023年嘅职位嘅增加咧，其实系较2022年咧系少近40%噶，咁、所以严格嚟讲嘅话咧，美国劳工市场咧嗰个增速咧系放慢咗噶。 系，咁啊转个角度又睇下上个礼拜五咧，欧元区亦都公布咗佢哋12月嘅通胀数字，有啲乜嘢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呢？ 嗱，我哋知道咧，喺全世界嚟讲嘅话咧，有三个最主要嘅繁忙嘅航运嗰个通道嘅，一个咧就系马六甲海峡啦，一个咧就苏伊士运河咧，一个就系巴拿马运河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知道咧，通往苏伊士运河嘅红海嘅航道咧系受到阻碍嘅。咁而个航运费用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而系大幅系上涨咗上嚟嘅。咁呢个咧就系难免咧，其实系会对全球通胀咧都会造成个推升嘅作用。而事實上喺從歐元區十二月份嘅年通脹咧，上個星期五公布呢個數字咧，我哋見到咧已經係見大幅咧係反彈咧，係攀升到去2.9%。嗱，我哋要提提大家，歐元區十一月份嘅年通脹率咧都講緊係2.4%嘅啫，然後咧去到十二月份咧一下子咧就升到2.9%，咁呢一個。嘅攀升嗰、那個通脹嘅攀升咧，其實係反映咗咧係有關嗰個航道阻塞嘅事件嘅嚴重性嘅。嗱，確實啦，由於咧紅海嘅事件咧，都發生喺12月15日度咧先開始咧係變得嚴重啦。咁加上咧就話。美國聖誕啦，同埋新年嘅個旺季咧，亦都過咗啦。咁而家嚟講咧，亦都唔係歐美航運嘅高峰期啦。咁所以相信嘅事件咧，對個歐美個通脹造成嘅推升嘅作用咧，未必會太大。但係咧，如果時間繼續係維持落去，繼續係航道係阻塞嘅時候咧，咁就要提防咧，可能會對歐美啊個通脹啊會帶嚟較大嘅推升作用啊，從而令到咧歐央行又好啊，聯儲局又好咧，個減息個機會率咧，可能會出現變化噶。 係啊，今年咧重中之重都係睇一下咧，即係2024年啊，今年咧聯儲局即係減唔減息啦？究竟美國係咪息口見頂啊？香港方面都好聚焦呢啲數字啦。今個禮拜咧有好多嘅國家咧都會公布啲通脹數字噶，當中包括美國啦。你點睇呢個美國嘅通脹嘅情況咧？交俾温生去講啦，唔該。 系啊，我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多个国家咧就相继咧系会公布通胀数字啦。咁啊，当中包括瑞士啦，喺星期一啦，即系今日啦。咁啊，澳洲啦，喺星期三啦。咁而美国啊，同埋内地咧，就会分别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公布佢哋嘅通胀数字。咁啊，除咗澳洲公布嘅通胀数字系属于十一月份之外咧，其余都系十二月份嘅通胀数字嚟噶。咁而喺众多嘅通胀数字里边咧，最为市场关注，当然就系美国。通脹數字，因為大家都關心佢會唔會盡快喺三月份就去作出減息。咁但係按彭博個估計咧，美國十二月份嘅通脹數字咧係有機會係攀升到上去3.3%。咁十一月份我提提大家係3.1%。咁如果真係由3.1%攀升到去3.3%，咁其實真係冇乜大不了嘅。咁但係咧要有一樣要留意嘅。咁由於頭先我所講啦，蘇伊士運河咧喺十二月中先至係遭到阻塞啦。咁個貨物嘅運輸 受到影響啦。暫時咧就未真係會見到個美國嘅通脹會大幅上升。咁但係如果嗰個時間一長嘅話咧，咁可能咧係亦都會影響到美國嘅通脹嘅形勢嘅。咁所以大家呢樣嘢咧唔能夠掉以輕心嘅。所以如果喺今個星期美國公布嘅十二月份嘅通脹數字未見到大幅上升嘅，大家亦都唔使咁高興。咁但係如果個通脹數字已經見到上升嘅，咁大家更加係要對個事件係感到關注嘅。 係啊，真係要睇實咧美國聯儲局嘅息口走向咧，先可以叫做再分析一下。就算香港嘅市況啊，都好著著實實地影響到啦。因為睇翻2023年，其實都好關事，包括係香港嘅股市或者香港嘅樓市咧，都受到即係美國息口嘅影響都幾多嘅。咁但係再同温生多講少少啦。嗱，聖誕之前咧，市場就曾經咧估計聯儲局咧喺今年啊，即係2024年嘅三月咧，將會有九成機率咧。仲会加息添，咁按你所见啦，咁啊，今次系加系减啦，定还是系有机会都系put on hold 唔整咁多字咧，等留待下个季度先整，因为今年咧都系好多嘢要考量，包括咩咧？美国总统大选啊，咁究竟系今届嘅政府会加定先，定减定先？等下屆去政府去接手啊，究竟係燙手珊瑚定還是平穩過渡啊？入面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温生交俾你詳細幫我哋多講少少好嗎？唔該曬。 好啊，好啊。嗱，聖誕期間咧，我哋見到咧，按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啦，當其時市場咧其實係估緊咧，就話聯儲局今年三月份咧就有九成機會係會減息嘅。OK， 咁但係咧事隔一個星期之後咧，尤其當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完嘅十二月份嘅非農業職位係有強勁嘅增加21.6万，雖然個強勁職位嘅背後頭先我講解咗啦，其實都好多隱憂嘅，咁但係個數字由於都算表面上唔錯啦，咁所以咧令到市場咧更加估計咧就聯儲局咧喺呢一個嘅三月份嘅減息嘅機率咧就一度降到落去五成嘅，咁今朝早翻嚟咧我哋見到咧個市場個估計咧又出現咗少少改變，就估計咧有六成機率係有機會係作出減息，咁但係六成咧，比聖誕期間當其時估緊有九成嘅機會減息咧，其實已經係低咗好多噶啦。嗱，今個星期美國就頭先我所講啦，就星期四啦，美國將會公布十二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如果呢個通脹嘅數字攀升較為快嘅，咁更加咧，我相信咧會令到市場咧覺得聯儲局三月份減息嘅機會咧就會更加渺茫噶。咁啊，由於嗱，如果聯儲局三月份一旦唔減息，咁會有啲咩情況發生咧？因為我哋知道聯儲局喺四月份係冇議息會嘅，咁所以如果三月份唔減息咧，最快嘅日子咧，聯儲局要減息咧就要延遲到去五月份噶啦。嗱，呢個一個延遲嘅話咧，由於美國總統拜登咧，又要趕及咧，要喺十一月份要大選啦。咁所以咧喺大選期間，如果作出去減息嘅，咁可能聯儲局會有啲政治不正確啦，係咪？咁所以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可能會收窄咗咧今年聯儲局嘅減息嗰個幅度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三月份聯儲局係咪真係可以去減到利息？咁所以呢樣嘢咧，對整個金融市場都係相當之重要噶。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今日登场嘅香港婴儿用品展，同埋同期嘅玩具展，以及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咧，一连四日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至到1月11日嘅。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为大家介绍下今届展览嘅亮点嘅。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玩具展、婴儿用品展同埋文具展咧，系贸发局2024年打响头炮嘅贸易展嚟噶。今次三项展览咧，会以创新玩意、玩转古今未来为主题啦，总共吸引咗咧嚟自32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600间嘅参展商嘅。而婴儿用品展咧，今年亦都踏入第15届噶啦噃，有嚟自中国内地啦、台湾、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瑞典、英国同埋美国等等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展商参与噶。而今年仲有呢个韩国展团啦，同埋呢个新加坡嘅展团载誉归来，呈现当地嘅优质婴儿用品。 另外，首次参展嘅展团系欧洲精选，佢哋会展示咧欧洲优质嘅产品嘅。而全新嘅湖州展团咧，就会有十间电商带嚟中国内地婴儿及幼童嘅时装产品嘅。本地展团方面咧，香港印婴童业协会咧，亦都有八间嘅展商咧，搜罗各式各样嘅婴儿产品嘅。另外咧，展览亦都会继续设有呢个广受欢迎嘅焦点展区品牌廊啦 ，Branding Gallery。混集了超過40多個的知名嬰幼兒用品的品牌，讓買家可以採購這個各大品牌的優質產品。而展覽繼續會採用這個展覽家 Exhibition Plus 的線上線下模式舉行的。展商和買家除了可以在實體展參與之外，亦都可以利用相對儀 Click to Match 智能的配對平台進行這個線上的洽商和配對，一直至到18號為止。今年大会亦都会推出数码2 Scan to Match 的服务，等买家可以在实体展的期间利用这个 HKTDC Marketplace App 的数码2功能，扫描了展商的专属二维码，可以收藏了喜爱的展商，浏览产品的信息和展会的互动平面图，亦都可以进行产品咨询，并且可以在实体展期间或者之后和展商延续这个线上洽谈的。 阿Joe啊，我知道今届的婴儿用品展一定是混集了很多特色的婴儿产品的，不如都跟大家介绍几款呢？ 好啊，等我由衣食住行四方面做一介绍下啦。初生 BB 的皮肤特别娇嫩的，所以着有机棉的 BB 衫就适合不过了。有香港的展商就呈现多款由芬兰设计师设计，採用優質布料、天然纖維和有機棉製成的嬰兒服裝。這個品牌除了使用了這個環保物料之外，還會以環保的生產流程來製衣，容易可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他們的多款嬰兒服裝都具有這個吸濕排汗、體溫控制、快乾、透氣、抗菌和永續的特點，還有卡通人物的圖案系列，為 BB 提供安全、舒適又時尚的服裝。另外食品方面，有一款有机天然营养的面条，会以有机的小麦粉、紫薯粉、番茄粉和菠菜粉做成的，还有星星、蝴蝶、圆圈等等不同的图案选择，是专为婴幼儿设计有机的天然营养面条来的。而住方面，大家就要留意一款竟然可以全家人都坐得的儿童餐椅了。这款由德国设计师设计的餐椅，只要是安装了餐盘和安全带不同的配件，小朋友就可以由小用到大的了。组装时亦都唔使工具嘅，就可以轻松调节座椅同埋脚踏嘅高低噶啦。设计符合咗人体工学，支撑背部同埋脚部，同时亦都培养小朋友良好嘅坐姿嘅。最后唔少得嘅就系行方面啦，值得推介嘅就系有一款咧，只系重 3.5 公斤，适合任何场合出行嘅呢个婴儿车。车身用上咗耐用嘅铝管，加埋咗人体工学嘅设计，可以单手一秒就接车，仲可以折叠成一本书咁轻巧。同时亦都设有可拆嘅呢个遮阳缝、收纳袋同埋菜篮，符合美国同埋欧盟嘅安全测试，有咗去带住小朋友去边都咁方便啦。 有咁多嘅特色婴儿用品咧，业界人士咧就记得要登记入场参观啦。阿 Jo 啊，我知道咧展会系咪都同时举行多个嘅活动，促进业界人士嘅交流咁咧？ 冇错啦，今日下昼举行嘅永续孩子未来可持续母婴产品趋势嘅呢个论坛咧，系今年嘅焦点嚟噶。有業界的專家會同大家分享母嬰產品的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內容豐富，費用全面，有興趣的業界朋友記得要早點來這個展會的網站登記啦。另外展覽的第三日，即是星期三10號，亦都設有這個產品推廣及發布會和買家論壇，業界朋友可以了解最新的產品資訊和各地市場的採購趨勢和條件。 除了香港嬰兒用品展之外，同期還會有香港玩具展、香港國際文具及學習用品展，大家可以上到去貿發局的網站參與。今早早謝謝你Joe， Thank you， 謝謝師傅。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赤手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 不觉被时间裹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渴望能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光，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刚刚有听过就是阿殷济如的惯性倔强啦，依家18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4%，咁提提大家啦，近排都流感高峰期啊，咁啊住保暖咧都系好重要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田正街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开发生交通意外，一架282号路线往新田围方向的九巴沿住沙田正街往大围方向行驶，撞到路中的石驳，初步有10人受伤，全部人轻伤，送到威尔斯医院治理。运输署话，受意外影响，沙田正街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医管局前年九月起在三间脊椎受伤复康中心引入外骨骼机械人，为因为意外或者其他病理性退化导致脊髓受伤的患者、有脊髓功能障碍的长者提供训练，改善站立和步行能力。九龙医院高级物理治疗师张宇阳话：使用传统外支架必须要为每位病人度身订造，需时1至2星期，未必能够把握黄金康复期。外骨骼机械人可以因应病人的身形灵活调校使用，只是需要大约半个钟就能够开始操作。机械人内设感应器，可以因应患者的能力自动调节训练模式，加快康复的时间。另外，用传统支架做步行训练需要2至3位治疗师辅助，用外骨骼机械人只是需要1位治疗师就可以进行训练。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话，国会两党领导人已经就总额1.59亿美元的支出协议达成一致，为联邦政府避免在今个月稍后陷入部分停摆铺路。约翰逊话，协议为2024财政年度制定了支出计划，其中8860亿美元用于国防支出，7040亿美元用于非国防支出。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话协议令到国家离防止不必要的政府停摆又近一步，呼吁共和党人停止威胁令到政府停摆，并且尽快批准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等特别拨款请求。联邦政府大部分机构即将在1月19日因为运转资金耗尽而停摆，剩余的机构的运转资金就会在2月2日耗尽。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哈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重点讨论两国关系和以巴局势。塔米姆说，加沙必须要立即实现停火，保护平民，并且确保足够持续的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所有地区。布林肯亦都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并且见记者。穆罕默德说，哈马斯领导人阿鲁里在贝鲁特遭以军空袭身亡，影响了卡塔尔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的努力，但是卡塔尔仍然会努力。布林肯说，会要求以色列官员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平民伤亡，又强调必须要容许巴勒斯坦平民返回家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44.7，瑞士法郎0.851，加元1.336，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81美元，卖出2046.4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正街啦，近住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噶。咁较早前咧去大围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封路措施咧就改咗噶，就系而家改咗系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嗰段啊。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啦，去翻大围方向就比较车多，特龙尾排到去元和路啦，近住横博街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沙田正街而家咧就系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特别影响咗啦，沙田嘅正街啦，去翻大围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和路近住横博街对出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就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水街。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纵贤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咁龙翔道啦，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碧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 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对出。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广铁站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缓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咯。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最主要咧就系转落去泽祥街回旋处嗰度挤塞，咁所以咧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落翻去泽祥街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红磡嘅学园东街来回方向，介乎民乐街至到红磡道一段咧，仍然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学园东街，介乎民乐街至到红磡道来回方向啦。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 全世界睇好你戒，大家一齐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老公，老公啊，我喂奶咧喂到条腰好攰啊，你帮我按两下。 喂完 B B 咧，可能瞓觉好啲咧，不如你快啲瞓啦。 帮少少手都推三推四，我腰痛啊。 哦，即刻嚟。 不如听下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更多嘅家庭小故事。可能更有共鸣噶。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Hello， 大家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新年活动当然要同屋企人咧去林村嗰度抛一抛个宝碟啦，希望愿望成真，日日都咁开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今日咧就尝试下用一种你平时唔常用嘅交通工具出门。 哦， 系啦，我哋今日就出咗门啦。 系啊， 但系咧等阵翻屋企之后咧，我都要再出去嘅。 系， 咁我就决定咗咧。等阵嗰一转出去咧， 踩单车， 踩单车啊！ 你哋屋企系咪都有单车？我想问，即系村屋嘅朋友， 我有啊，我有单车噶，系啊。以前有段时间咧，我系都好喜欢用单车出入嘅。 喂，小白，我想问你，一家四口啦， 咁连埋高人姐五个系咪有五部单车？ 两架咁咋？ 我两架噶咋？即系我以为你可以 数到尽都系三架嘅，咪 即系好似恐龙战队咁样一夜咁样有四架，我哋喺大美督嗰个大水坝嗰度咁样， 我都想 打横踩。 我有一次咧，我有一次即系去大美督嗰度咧，就租咗嗰啲家庭车， 系 好难踩啊， 好攰嘅。系你叫你 好牙渣， 你叫你太太踩啊嘛？你话平时我都顶得差唔多啦，即系顶住头。 最辛苦系咩？最辛苦咧就系当要上堤坝嘅时候，我系落车喺后边推嗰个。 唔系咁嗰段上堤坝嗰一段都好短嘅，其实佢斜嘅，但系好短嘅。 我留翻阿仔咯，留翻阿仔上面做嗰个太盘。 哦，一定会。 其他落车， 随年渐长，可能阿大仔同埋阿二少都 够力。推翻我转头， 系啦，都够力踩你上去啦，唔推噶啦。可能佢哋脚骨力好咧，啲后生仔系成有机会嘅。咁啊 ，Vicky， 你屋企都有好多架单车啦。 咁又冇好多架嘅，两架咯。 两架系 会踩嘅， 会踩嘅，会踩嘅。其实如果我平时咧，即系出去买餸街市咧，我真系好少开车嘅。咁同埋，如果要等啲接驳巴咧，有阵时都会。耐少少，即自己唔能够掌控个时间，咁出去买餸嘅时候就宁愿揸单车， 踩单车。阿船仔咪成日踩单车噶咯， 系咩？ 阿船仔因为佢住嗰个位咧，佢要去火车站咧，佢系冇，我唔知有冇小巴啦，但系佢知道，我知道佢系选择咗踩单车嘅，所以咧佢嗰啲单车咧。唔係佢自己屋企噶，佢係要啲 do 嗰啲單車嘅，因為佢係啦，佢去到火車站，佢係即係擺低架單車啊嘛。如果架單車又係佢咁，佢點搞咧？ 係 搞唔掂。 我試過俾人偷咗單車啊！ 哦，呢個細個試唔少啦， 係咯， 點都會試噶。 加鎖啊嘛，你冇加鎖？ 有加鎖， 除咗成架抬走啊！ 佢我嗱好搞笑啊！上次我有鏈嘅。咁我嗰啲链咧系转嗰啲密码锁嚟嘅，跟住咧我条链咧就喺度完整，我唔知点解佢可以攞到 最搞笑咧， 知道你密码， 即系 唔知咧， 听到你个密码喺边。 你啲单车都唔会超级贵啦，我乱笠千零两千蚊咧。 诶，我嗰啲二手单车嚟， 系都俾人偷， 系啊， 都俾人偷。我想讲个情况系几咁严重咧。 有阵时咧，我都想讲啊，可能嗰啲小偷不法分子嘅心态就系见到你嘅单车又唔系话好贵嗰啲单车， 系啊， 咁于是乎佢就觉得我拆咗你嘅单车，散零件咧佢卖又好咩都好啦，咁佢又觉得你呢个单车你都唔会报警啦，你都嫌麻烦啦。但如果贵嗰啲单车，佢就知道一定系会报警噶嘛。 系啊， 系啦，咁所以嗱，点都好，你贵同平都单车都系自己嘅，锁稳佢，揾个好啲嘅锁， 真系。 所以而家用两个锁， 系啦， 但都冇用啊。依家最多时候就系攞埋个叫做蚀位走咯。 哎，我都见过。 系啊。即系你谂下要几 得翻条铁通 嗱，香港啦， 点坐啊？ 治安真系几好噶，但系咧，即系大嘅事件嘅治安又好好啦，即系你好少嗰啲超级盗窃案啊，或者打劫其他金融机构啊等等啦，即系比较少啲。 系啊，少啲。 但系咧，你依家咧呢啲小偷就几多噶，即系偷偷摸摸嗰啲偷你嘅单车啊， 碎碎嘅嘢， 嗰啲啊就好多。我见咧，即系喺叫做科学园咧，譬如食个 T 咁样，即系踩住个单车，其实个个咧都要个 set 位咧摆身边嘅，即系就算你偷咗架车，你都要推车或者你冇得即系飞。快地攞住我架车走咯，即其实就好好好老土啦。 同埋好扬噶嘛，你又冇得踩，你拎住系人都知点。 你 系 偷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大家互相守望啦，即系单车都系单车群组嘅咁样。咁啊，即系唔系今日就聚焦净系讲单车， 系 啊。命题咧就系同你讲咧话，喂，今日试下用其他唔同嘅方法翻工或者翻学。咁可能平时咧你就惯咗新手牌嘅，即系接的士或者call车点都好啦。咁但系今日就试下行去港铁站嗰度搭车啦。 要试一试呢个咧，就系嚟紧有好多马拉松嗰啲啦，或者跑步比赛啦。其实跑步翻工或者翻学，你哋唔知道有冇试过咧？我以前咧。喺九龙读书同九龙住嘅时候咧，其实我放学我系会行路翻屋企嘅，即系如果你计翻港铁站都有成四五个港铁站，我都会选择行路翻屋企，同埋以前咧就直头同啲中学同学咧系跑斗快，系啦斗快跑翻屋企嘅， 你又可以悭钱咧。 系啊， 有时细个觉得喂悭翻三蚊就三蚊，悭翻五蚊就 冇错啦 嘛， 系啦， 我都会 觉得自己好叻嘅， 系啊， 同埋有啲时间咧同朋友仔可以倾多啲偈啊嘛，十一号巴士我哋成日话今日放学点放学，十一号巴士行翻屋企嘅咩？ 旧时细个咧，同同学有倾不尽嘅话题嘅，你好渴望翻学或者放学嘅时候，即系有啲朋友仔陪伴你，跟住大家行翻学咧。我最经典啊，我 舊時喺新蒲港讀書啦，跟住行翻去鑽石山啦。我啲朋友仔咧住慈雲山噶，即係佢真係要行上山， 行嗰條斜路係嘛？ 但係佢哋都堅持， 堅持㗎。 即係可能即係行上山就係為咗同我去傾偈咁樣。 好奇怪嘅，以前咧無論個書包幾咁重咧， 係啊， 你都冇所謂嘅， 係啊， 係啊，擔泥咁樣個書包， 好開心， 都係冇所謂㗎。係 啊，呢啲都係一啲集體嘅回憶啦。咁嘗試今日咧都重拾翻啊舊時步行嘅樂趣啦，或者用下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交通工具咧去翻工翻学或者放工放学啦。 唔知大家信唔信占卜嘅咧？有冇试过一朝早打开本杂志，发现自己今日个星座唔系几好运咧？睇完个结果会唔会成日情绪非常之失落？其实好多时呢啲内容都系乏善可陈嘅，咁但系大家都会非常之相信，究竟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明明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内容，但是大家都会觉得符合自己的状况，这个就是巴纳姆效应了。通常人都会相信正面的信息，对于负面的信息较为忌惮，但是如果是对自己的评价不高的人，那就会有相信负面信息的倾向了。假如占卜的结果是说他们运气不好，尝试新事物非常容易失败的话，他们也都会信以为真。就好似血型分析或者是星座占卜这一类型的东西，都是将特征相近的人归为一类，套用一种黑板印象的思维。所谓的黑板印象其实就是一些固定的成见，例如是讲到一些国民的性情。人之所以喜欢黑板印象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因为这一种方法可以用简单的词汇去描述特征，就好像很轻易地就可以理解一个人了。但是黑板印象也很容易造成偏见或者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你觉得自己和其他人相处不好，全部都是因为星座或者血型不合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其实占卜就真的没有确切的根据，当作一个比较有趣的参考都可以。但是如果真的很在意的话，不妨确立一种坚定的态度，你先好再听占卜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一間公司咧，想佢哋運作得好嘅時候，咁啊相信每一位員工佢哋喺公司嘅表現啦，以及佢哋嘅性格咧，都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元素。 嗯、 如果佢哋大家都係喺度勾心鬥角嘅，咁啊梗係會影響嗰個工作嘅環境啦， 影響士氣 啦。冇錯啦，咁所以請人嘅時候咧，其實老闆即係僱主啦，需要咧就係到底分析得到咧呢一位將來啊有機會成為員工嘅一份子嘅新朋友， 嗯， 佢哋嗰个嘅性格或者佢哋嗰个做人嘅思考模式到底系应该点？ 系 咁，如果能够洞悉到呢一样嘢嘅话咧，咁啊相信你就会揾到一位好员工嘅机会咧，就大大增加。 依家好多时候咧，啲面试咧都要你做嗰啲九型人格嗰啲测试啦。咁你做完之后咧，跟住个雇主先又会针对一啲嘅叫做 pinpoint 啊，去问一下你嘢啦咁样。咁、都好似坊间都好流行嘅，所以咧有即系正所谓咧，你有张良计。我有过长梯，有啲片段咧又会教你攻破九型人格，点先为之合乎老板最好嘅一个人格？即系有阵时你都系啊，即系你做下功课咁样，就算你唔系嗰个 鼓励型嘅咁样， 系啦，咁你类似呢啲咁，个个都喜欢你啦。如果你系哇悲观内向型嘅，咁个个都唔喜欢啦，系咪先？ 咁啊，亦都影响到大家嘅情绪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做呢个九型人格嘅一个测试嘅话咧，咁啊点算咧？喺一入去嘅时候就最还原基本步啦，咁能够喺你嘅衣着上面咧，即系大概估得到你系边一种咁样嘅心理质素。 系 好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如果你系要 interview 啲女士嘅话啦，咁女士其实佢哋通常都会拎一啲嘅袋嘅，咁、女士嘅袋咧，某程度上原来更比男士更加容易反映出咧佢哋自己自身嗰个嘅叫做性格嘅去向 系点咧？ 嗱、如果男士嘅话，通常其实因为个袋嘅复杂层面咧就冇女士咁多，好啦，咁但系如果女士嘅话咧，好啦，你 interview 嘅时候，咁老板新雇主见到你拎咗一个好大个嘅袋咧，佢动机通常呢一类型嘅女士咧，佢比较上两极化嘅。第一就是佢计划周详，因为咁大嘅袋咧，即系代表佢哋系准备所有嘢都系万一。万一对于呢一类人嚟讲咧，基本上系放喺心入边嘅，好似旅行人咁样。你其实十个箧入边咧，十个箧入边嘅嘢都系谂住咧万无一失嘅，即系连埋咩插头啊，入诶拎个搭过去嗰一类人， 或者手机充电线都有四条， 冇错啦， 惊第一条坏咗， 第二 条 又 闩埋 咁样，系啦，第三条俾人偷咗，好多呢啲咁样，即系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嘅。咁如果系作为一个雇主嚟讲，请到呢一啲叫做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嘅员工嚟讲，某程度上系好事嚟嘅，因为其实攞得多嘢系佢啫嘛， 系 啦，担心嘅系佢啫嘛，即系老板都未担心，但系佢自己急埋嗰份嘅话。咁即係有人幫我分擔啦，可能係好事嚟㗎喎。 絕對係，絕對係。 係啦，咁當然啦，咁亦都係有機會。 深謀遠慮。 深謀遠慮。深謀遠慮。咁亦都係要睇下嗰個 interview 嘅時候同你嘅對答啦。因為佢有機會呢係屬於第二類人嘅。呢一類人就係懶惰。懒惰嘅意思就系话佢从来只不过系唔执袋，啲嘢摆晒入去，而唔系嗰啲唔怕一万事怕万一。咁呢个咧可以喺佢谈吐之间咧，雇主就可以分析得到佢到底系属于边一类型嘅人。咁啊拎住个大袋嗰啲，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指标，就系、我可以去揾佢先。系啦，咁好啦。咁如果你话拎住嗰啲好细个嘅袋仔嘅， 系 好细嘅，即系就夹一夹底嗰啲咧，细到咁有好多呢啲咁。系啦，咁但系你 interview 咁未必系一个叫做上之选嚟嘅。原因点解咧？因为中意呢一类型咁细个嘅袋仔嘅人咧，通常咧佢嗰个嘅叫做分析能力咧，亦都有利于弊。嗱，佢好多时都会容易作出取舍。而佢取捨嘅咧就係一啲甚至乎連埋佢嗰啲斷捨離太強嘅關係，呢一樣嘢原本我要拎嘅，我都因為我個袋太細，我就決定唔攞，咁亦都係叫做自我中心咧放得太前，咁有機會咧佢喺對於公司利益方面。佢擺咗自己先嘅，咁如果作為一個僱主嚟講咧，咁啊所以話未必係一個上上之選啦。好啦，我哋講多一個啦，背囊。如果女士咩背囊啊，當然睇下咩工作啦。選擇背囊上班嘅女士一族咧，其實佢哋真係非常之著重呢一個實踐型啊， 好可靠喎、 啊，係好可靠。 俾我即刻諗，即係話請一個下線或者請一個員工，有一個女仔嚟見工，佢孭住背囊啦。其实我都觉得 系啦、 好似几稳阵。 有冇发觉咧？孭住背囊嘅女士咧，通常都系活泼开朗、平易近人。 等我 个感觉比较强嘅，系啦。咁同埋咧，好中意结识新朋友嘅，好中意喺工作上面攞到啲 surprise 嘅惊喜嘅。咁所以咧，嗱喺呢一类型嘅分析上面咧，如果雇主去邀请一啲新嘅员工嘅时候，不妨试下啦。大嘅袋咧，好大嗰个袋，可以睇佢到底系边一类型，懒惰型啦，定系万无一失型。其次咧，就可以选择一下嗰啲平易近人嘅背囊型，咁可以揾到一个好嘅员工啦。 好啊。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用街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失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一杯如果只吃前人如此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语化，鸵鸟做到有把沿途分裂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遥选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鸵鸟做到有把沿途掘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便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石地，走在晴空下和鸵鸯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以那，回程路也带着彩霞， 佢 Jeff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我的世界地图》，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大概21度啦。今晚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大家留意翻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依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5%啊。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上个礼拜啊，美股表现啊，道指咧，上个礼拜五咧，收市都有得升嘅，升25点啦，标指啊升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点啊，结束咗5个交易日嘅跌势啦，全个星期计咧，咁三大指数咧连续9个礼拜咧都系升势嘅，咁样哇，升咗9个礼拜啦，原来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啊都系 keep 住有个升。势喺当中嘅，不过睇到个升势都开始回落啦，甚或乎有少少反转头会跌嘅迹象出现咗啦。咁港股点睇咧？港股就贴士啲啦，睇个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帮大家睇过就高水30点到啊吓，呢个都系今个礼拜咧要留意嘅地方嚟啊。今个礼拜咧好多唔同嘅经济数字公布啊，呢啲经济数字咧绝对会影响到大市嘅表现嘅。咁投资者就要格外留神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好啦，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咁今日继续喺直播室入面邀请到慈惠疫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黄嘉嘉，靓女嘉嘉喺度。早晨，靓女嘉嘉。 早晨，各位。 早晨。咁上个星期同我哋提过一个咧，就系点样可以喺屋企嗰度营造一个快乐嘅气氛啦。我都袋咗好多 tips 喺个袋嗰度。系啦，今个星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嗱，上星期咧最尾嗰个 tips 咧就同大家分享，我哋每日都建立一啲倾谈时间啦。嗱，呢个倾谈时间我即系用一个小朋友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个投资嚟嘅，即系因为到大嘅时候咧，你发现。嗰刻你先係話，我哋不如傾下偈啊！ 所以到時就唔理你㗎啦， 唔理你嘅。咁但如果我建立一個習慣，就好似我食飯咁樣，即係食早午晚就係一個習慣，食飯習慣。我傾偈都係一個習慣，就係、是、我每晚或者某一個時段，就係、是、呢段時間咧，我係同你傾偈。而嗰個傾偈咧係同平日唔同嘅，即係唔係嗰啲咧你今朝食咗早餐未啊？即係唔係呢啲，即係而係夜晚黑。嗰、那個時段係完全地開放性咁樣聽佢講嘢嘅時間，咁、我係想咧今日分享一下呢種嘅模式咧係點樣建立嘅，嗱、又了解一下小白先。 好啊好啊， 上次都有講過嘅，你點同小朋友傾嘅，即係你好想佢講下自己啲嘢啊，開心唔開心、啊？ 透過佢興趣啊，咁開始入題啊咁樣。 係啦，不過你背後你都係有啲想知道佢發生咩事嘅，做乜鬼嘢係咪？即係八歲而家個大仔而家係咪都仲係講得到？即係都好願意分享嘅。 願意分享嘅，咁佢亦都表達能力都 OK 啦，咁可以講到一啲自己喺學校遇到嘅事情，咁即係容易聽同埋理解，或者有時同佢分析咁樣咯。 你覺得你做咗啲乜嘢？點解你大仔去到八歲仍然咁願意講俾你聽咧？ 就係你頭先講嗰句咯，就係、一直以嚟，無論佢讀幼稚園嘅時候開始，就已經好多時同佢傾偈，或者佢分享嘅過一分享咧。就同佢黐住，即刻捉住佢，佢肯分享我就同佢傾啦。只要佢一講咧，喺佢開始習慣嘅時候，我就同佢傾，無論開心定唔開心，或者除咗佢傾之外咧，亦都將自己嘅嘢講出嚟。佢講開心嘅，我又講開心；佢講啲唔開心嘅，我又將自己嗰啲唔開心嗰啲話翻俾佢聽咁。咁令到佢有一個咧習慣，好似交流咁樣啦。系啦，研讨会咁样。 嗯，哇，呢个好正啊！其实咧，小白你真系一个模范。 系， 系咪赞到你上天？ 系啊系啊，快啲掹翻我落嚟先。 真系好好，因为你会懂得好放开，同埋好专注咁样听佢讲嘅。即系佢一 ready 你就喺度噶啦。即系你唔会话啊，我扫个地先啊，或者我剪咗片先啊，录个音先。佢一 ready 你就真系喺佢侧边，真系听佢讲。呢一种好尊重啦，我好在意你啦，呢一种嘅感觉。其实在小朋友倾偈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很多家长很多时不为意的，例如摆个电话在旁边、电话震一震、接着望一望个电话、又或者、有些忙的事就晏少少再倾、其实这样有紧要，还有另一样东西你做得很好就是那种互动。嗱，呢一個咧都好少家長，唔係個個做到的。 因為有成尊嚴喺度啊，好多家長。 係啊，係 啊。 一同埋咧，好多時覺得咧，唔好講咁多俾小朋友聽啦。即係特別頭先講話唔開心，你都會講嘅、有啲家長咧會收收埋埋嘅。係唔好將自己啲負面情緒影響個小朋友啦。呢、這個世界好複雜㗎。係 啊， 係、 哎、啊， 冇講咁多俾佢聽。但係調翻轉，你唔講係咪小朋友完全接收唔到呢個世界？ 唔會啦，相反，我覺得咧有陣時。如果自己遇到啲唔開心嘅事，你都要好似一個 sample 咁樣，一個樣本啊，話即係做俾小朋友睇，就係原來當我遇到唔開心，我一樣可以透過啲乜嘢 去到解決咗正面解決件事啦，同埋去到調整自己嘅情緒，其實佢都喺你身上面學緊嘅，即係佢喺你嘅説話嗰度咧就知道原來一個人遇到唔開心係可以自己先處理咗件事，跟住再揾啲地方或者方法去到發泄咗自己嘅情緒。其實佢都喺我身上面學緊，因為我依都好明白呢樣嘢。 嗯，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咧，我哋唔係等小朋友有事嘅時候，我同佢講道理啊，安撫佢啊。其實佢嗰陣時嗰種接收咧，就係我教緊你一啲嘢。 嗯。 但當你分享嘅時候咧，佢係喺你身上面咧係感染，即係俾你感染。 嗯。 一路好似一個棉花咁樣吸吸吸吸。 係啊係啊係。 吸到一個點咧，佢遇到一啲事，佢可能咧會將你所講過嘅嘢咧轉化成為自己處理嘅一啲方式。 係啊，通常都係咁。 所以呢個互動好緊要，同埋有時候我哋好多時好想知道個小朋友做乜做乜做乜咁樣。咁個小朋友係咪都可以認識下你咧？ 係咯， 個小朋友唔認識你嘅話，我哋好難建立一個互信嘅關 係。係啊，可能其實小朋友問佢爸爸做咩，我唔知佢做咩噶，工作係咩，我唔知。其實有唔少嘅小朋友，原來我發覺係咁噶。 係啊，就因為我嗱呢個咧，真係同大人有關嘅，因為我哋好多時都覺得要知道小朋友啲嘢。例如你今日翻學點啊？你今日食咗啲咩啊？嗱，我試過之前咧入一間學校，咁我企喺度，咁啊校長就同我講話啊，姑娘喺度望啦，你望望下，等陣咧就會有啲嘢睇。我有咩睇啊？跟住咧個小朋友咧一放學衝出嚟攬住個媽媽，我今日食咗腸仔包。 哦， 咁我咁係有咩睇？佢話因為咧呢個媽媽咧每日放學咧都係一開門口就問你今日食咗啲咩下午茶啊？ 哦， 咁佢咧個小朋友咧。就嗰日咧就直接話：，你唔使問啦，我話俾你聽，食腸仔包咁。 嗯， 即係意思係我哋好多時淨係想知道小朋友呢啲日常作息。不過呢啲日常作息究竟對於我哋認識個小朋友有冇意義？係咪完全好有意義咧？嗱，我唔會話完全冇用嘅，但係我會話呢一種嘅認識咧，對於我哋真係認識呢個小朋友，同呢個小朋友同你建立嗰種好開放嘅感覺嘅嗰種關係咧，其實個效用不大， 唔夠深入咯。 我舉一個例子，我前排咧一齊坐車，跟一個朋友一齊坐車，咁咧個爸爸喺我側邊揸緊車，咁我喺側邊啦，咁個小朋友喺後面，咁個小朋友咧就一路喺度講話，啱啱去完日本啊，跟住咧佢坐私家車嘛。如果咧架車後面咧有個温泉就正啊，咁樣。咁咧佢阿爸咧冇鬼理佢，就同佢講：阿仔啊，隔離嗰個 truck 咧係叫咩名啊？咁樣啦。咁我小朋友答咗佢啦。咁答完佢咧，佢就繼續講：佢話啊，不過咧，如果可以咧大啲咧，多啲人玩，我就中意啲咯。跟住個阿爸又再問：嗱，條橋出邊咧嗰架船咧係乜嘢名啊？咁樣。咁我仔又答完佢。咁啊，全程咧。個對答就好似 即係同鴨講咁喎， 平行時空咁。 係咯， 跟住我忍唔住啦，我就問個小朋友：，哇，你想多啲人一齊温泉？係啊，好正！啱啱去完日本。哦，咁啊，咁如果咧，我哋個温泉好似公路咁大，因為我哋喺公路度，好似公路咁大嘅，係咪好正啊？係好正啊！不過咁樣人哋咪揸唔到車，用唔到條公路。 哦， 咁跟住我，哦， 你應該可以做個 topic 啦，你 係啊，咁我話哦，咁你都真係一個。會考慮埋其他人嘅小朋友喎、因為你諗住啊，唔係淨係開心，自己開心就得。你又整個温泉，你唔係淨係想自己開心，你想多啲人玩。咁我哋點樣可以多啲人玩？條公路可以有人用啊！佢真係諗咗一陣，佢就話：哦，不如咁啊，我哋咧呢架車咧喺二樓，我哋喺上一層，個屋頂咧就係温泉。 哦， 個温泉好大嘅，但下面嗰層咧就係凍嘅，佢唔識形容，因為温泉有凍熱噶嘛。下面係凍嘅，佢就係話凍嘅咁樣。咁呢個小朋友就係睇到哇，好有創意。 嗯， 如果我哋喺同小朋友傾偈裏面，有時候有啲家長會覺得咁樣呢啲 topic 咁鬼無厘頭，正經啲啦，點會係咁啊？我哋會咁噶嘛？因為個小朋友專係諗埋曬啲即係天馬行空嘅嘢，但係有時天馬行空咧，你反而會見到小朋友一啲好獨特嘅特質 嘅。 而呢啲特質咧，你生活你睇唔到嘅。你問佢今日食啲咩下午茶咧，睇唔到。你問佢今日同邊個同學玩，感受唔到。係啦，咁所以鼓勵大家打開少少去聽佢講，盡量減低少少一啲管教，即係嗰個 moment。里面管教的元素 是，同埋我谂家长都有个角度，就系成日都要分享都好重要啦。唔好下下就成日觉得，因为小朋友唔明啊，唔明，你唔讲佢点会明咧？你一次唔明，两次唔明，咁三次，其实佢哋都会慢慢吸收嘅。咁所以多啲将自己嘢同小朋友分享都好重要啊！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全球暖化之下，原来在我们身边都有一些新的品种动物出现。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看有什么新品种的动物啦。第一种就是豹狮兽啦，即是豹爸爸和狮子妈妈生出来的 BB， 他们会拥有狮子的头，而身体就会有豹的斑纹，体型就会比豹更加大啦。最喜欢就是攀爬和游水。而第二种就是狮虎，不是收徒弟那些狮虎，而是狮子再加老虎，他们的样子又好像狮子又好像老虎，而身体上面就会有虎纹，是目前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食肉性哺乳类兼混血猫科的动物。而在历史上面最早有关狮虎的记录就是在19世纪中期的印度。而最后一种就是灰北极熊，就是灰熊和北极熊生出来的 BB 啦。古生物学家曾经表示，由于冰河正是融化紧，所以北极熊就会去内陆地方来到去找嘢食，于是就认识了灰熊，而且就会进行交配。在全球暖化之下，灰北极熊亦都越来越多，而他们亦都有很强的适应力，他们可以适合不同的温度，好像是暖的地方又得，冻的地方又得。所以在全球暖化之下，有这些新品种动物出现，其实都会带来一些优点，例如就是结合了不同物种的优势特征，还可以增加了物种的适应能力。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 双重的邂逅， 坊间独有发生， 双重的意酬， 缤纷地中接受， 相会或聚句已听候，初初所作直到以后。 哇哇哇， 相伴饮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 正正， 奖品多奖意， 正正， 上爆台双生子，生贵家得体，海数正睇睇。 相 会或最高，滔滔所作直到以后。 哇哇哇， 相伴。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神光追踪31， 嚟到1月8号星期一，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星期一咧，虽然有啲眼瞓啊，但系有港台电视陪住大家，大家都可以精神翻啊。咁我哋而家睇下夜晚黑6:35有咩睇啦。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认识人大政协。今集嘅嘉宾咧就系呢个全国人大代表梁美芬啊。梁美芬咧就上嚟呢个节目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佢啊，除咗系全国人大代表之外咧，佢亦都系身兼立法会嘅议员。佢呢个双重身份咧，点样可以发挥好内地同埋香港之间嘅桥梁作用？佢亦都会讲下咧，点样去促进呢个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当中。想听多啲就认识佢多啲嘅朋友咧，记得今日夜晚嘅6:35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去到夜晚黑嘅8:00大师对谈咧，今集系邀请咗边一位嘉宾呢？ 嗱，今集咧嗱，大师对谈先讲下嗰位大师就系建筑家阮文涛啦，呢位主持人啦。今集咧佢同大家邀请嘅另一位大师咧，另一个界别嘅。就是香港的著名导演陈家常，他们呢讨论的题目叫做建筑与电影。咁究竟建筑同电影有啲咩关系嘅呢？就是今晚要听佢讲啦。咁原来啦，陈家常导演呢，佢係出身喺呢个建筑世家嗰度。好想唔到佢建筑世家就佢走咗去拍电影啦。咁但係建筑同制作电影究竟有啲咩拉楞嘅呢？建筑知识点样影响陈家常导演嘅一生呢？今晚一齐听下呢两位大师对谈啊。 哇，我觉得真係有㗎，因为两样嘢都系艺术嚟嘅，其实。 但两样嘢都系好複雜啫，我哋知道。 两样嘢都系要不断嘅学习啦，我觉得系艺术呢一样嘢咧，系你个人本身要有啲涵养，你要有谂法咧，你先系可以做得好。咁所以我相信两位应该都几倾得埋，系朋友嚟嘅。咁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譬如我电影上面，如果真系关建筑事，应该选景嗰啲都应该关事啦。咁如果实际上佢哋两样嘢点样 cross over 咧，唉，我都好想知道。一定咧要留意今晚8:00嘅大师对谈。去到10:30的无极飞行，今集飞去哪里呢？ 今集带大家飞到南美洲中西部的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就可能少啲香港朋友去到那里旅游，但原来就玻利维亚有齐晒地球上各种的地理风貌。讲紧乜啦？玻利维亚境里面有高原、有峡谷、有雪山，但同一时间有沙漠又有森林，佢乜都有，一次过满足晒大家好多愿望。咁但系咧，嗰、那個地貌咁撩楞啦，所以咧有好多地方咧，佢哋係只能夠搭飛機先可以到達嘅啫。睇開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啦，飛機係好多時係嗰個地方嘅唯一交通工具。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去睇下無極飛行飛到去呢個玻利維亞嗰度咧，嗰啲飛機咧，你唔好以為好得意喎，佢哋嗰個飛行航道咧好窄嘅，同埋好猛風、好大風嘅，佢哋每一次咧飛嘅時候咧，架飛機搖到不得了，同埋啦，個地貌好多樣性啊嘛，佢哋每一次降落起飛嗰條跑道咧，都系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得意咁顺滑嘅。咁究竟佢哋点样起飞，点样降落咧？又系要睇啦。另外啦，今集介绍嘅嗰一个主角嗰一架玻利维亚嘅飞机咧，我嚟做乜嘅咧？即系除咗系帮嗰啲偏远地区嗰啲人去到做交通工具之外咧，佢亦都充当住呢个空中嘅救护车嘅服务啊。因为嗰度嗰啲地形唔方便啊嘛，佢哋要搭飞机先可以啊。咁所以佢當中咧會睇到咧，佢哋點樣運送一啲孕婦啦，去準備去生仔啦，亦都會睇到咧點樣喺嗰個山區嗰啲馬路嗰度咧受交通意外受傷人士運去醫院啦。另外啦，甚至乎喺個叢林喺個樹林嗰度咧，俾蛇咬嗰啲人又點樣可以運送？究竟係點樣可以降落喺個森林嗰度？我都唔明。運送嗰啲森林俾蛇咬嗰啲人去到醫院咧， 想認識多啲呢方面嘅朋友咧，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無極飛行啊！ 我見到真係好厲害啊！由呢一個安第斯山脈去到亞馬遜雨林、啊，即係佢行過係勁多地方，主要係個個地理環境都唔同嘅、 啊。係啊，即係呢啲好似睇緊荷里活片咁先會出現。 係啊，我覺得成個腦都係諗起，如果佢好似啲戰鬥機咧，以前嗰啲咩誒世界末日啲電影咧，咪成日有架戰鬥機有啲嘢但係冧緊啊，然後佢就喺度避嚟避去。我諗當然就冇咁空。险嘅，咁但系系大自然嘅风险啊，又峡谷啊，又雪山，又森林，又沙漠咁样。我谂呢个应该讲多啲，系唔同地势上面架飞机要点样做，你先系叫做安全咧。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将近9:30啦，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啊！今日多云啊，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今晚黑咧有一两阵微雨啦，展望咧明日大致都系多云。本周中后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早上系清凉一啲嘅。依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对青衣长安村安妮楼昨日停电表示震惊，今日将会同中电开会，要求两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据他了解，出事的是变压至220伏电进入大厦的地方。引述中电话，仍然在了解上次详细检查是几时。中电强调检查严谨，但是如果最近检查过仍然发生事故，质疑中电员工是否工作马虎。他提到在新的罚款机制下，中电中断供电超过1500万分钟才会被罚款，今次并非大范围停电，担心日后小规模停电中电都无需要孭飞。今次是继元旦日青衣牙鹰洲街的中电变电站故障之后一星期内再有事故。青衣区议员卢婉婷说，即使中电话没有关联，居民仍然很担心，促请中电及早检查。国家安全机关破获英国军情六处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国家安全部公布，涉事外籍人员黄某某是境外咨询机构负责人。军情六处2015年和黄某某建立情报合作关系，指使对方多次入境中国，并且指导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为英方刺探搜集涉华情报，物色人员供英方拆反。军情六处亦都对黄某某进行专业情报培训，并且配附专用的间谍器材进行情报联络。国家安全机关发现黄某某的犯罪证据之后，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鉴定黄某某向英方提供9份机密级国家秘密、5份秘密级国家秘密和3份情报。案件侦办期间，国家安全机关及时通报并且安排领事探视，依法保障黄某某的合法权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暂时停飞波音737 MAX 9客机，以便进行安全检查，继续影响航空公司的运作。阿拉斯加航空说，星期日有170班机取消，近25000个乘客的行程受阻，预料今个星期初仍然会有显著数目的航班取消。公司将会继续停飞同型号的客机，直到当局确信他们安全为止。联合航空亦都已经决定停飞全部79架 MAX 9飞机。 報道話，管理局嘅緊急適航指令影響171架飛機，其中144架係喺美國境內營運。當局最初話，每架飛機所需嘅檢查時間係4到8小時，但係有知情人士話，管理局同波音仍然未就檢查標準達成共識，意味航空公司仍然未收到詳細指示。管理局必須要批准波音嘅檢查標準，先至能夠完成檢查，並且俾飛機復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4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0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8元，升6毫；友邦保险65.05元，升6.5毫；美团76.75元，跌1元；汇丰控股63.2元，升8.5元；阿里巴巴71.1元，跌5.5毫；中国海洋石油13.8元，升2.2毫；中国石油股份5.54元，升1毫；中移动65.9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4.42，瑞士法郎0.85，加元1.334，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港金报19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29美元，卖出20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沙田的正街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沙田正街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另外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影响到现在车龙非常之长，断断续续慢车，现在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西隧啊，可以改行红隧啦，或者系东隧噶。咁而家东隧咧就正常，咁而红隧咧，公主道过海就少少车龙啫，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咁排翻去咧海丽村。咁所以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可以改行红隧或者系东隧。咁东隧而家系正常噶。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刚才讲了九龙入口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支路去返渣华道就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由网络红人变为而家乐坛嘅红人咧，可以话系现时嘅新常态啊！本周上升对亚军宝座 Henry Moody Fight or Flight。 Last November, I fell in love, just a teen and too naive to give it up. Wish I'd known better to call that bluff. All those guilty eyes and reckless lies I trust.So all I ask is, will you be there through the good and bad? Be someone that's true, something that lasts. What if my world starts falling apart? What if my 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啊！本周做亚望冠，亦几轻轻嘅 Henry Moody Fight or Fl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认识人大政协，我哋有全国人大代表梁美芬分享下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嘅重点。 爱国主义教育咧，要话俾啲后生仔听咧，而家机遇系乜啊？以前我哋就系要有饭食嘅啫，而家你要有理想、有梦想，而国家嘅梦想就系等于你嘅机遇。 认识人大政协，逢星期一晚上6:35，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直播室入面咧齐晒人啦，有阿 O 啦、Vicky 啦，同埋小白喺度啦。咁啊，不过咧，同听众朋友倾偈之前咧，我哋有个香港电台嘅空中点唱，咁啊，交俾 Vicky 帮我哋读一读啦。 好啊，咁今日咧有四位嘅朋友咧都想点唱嘅，第一位咧分别就系 CK， 咁佢就想点俾咧老婆 Ankie 嘅，咁咧佢就话啦，佢嘅 message 就系留言就系话，我之前做错咗啲嘢，希望你原谅我，但 但愿将来咧有你嘅相伴，到白头仍然拖住手行街街。哦、 即系所谓一句说话咩？ 浪子回头 系啊，阿司机啊，乖啲啦吓， 系啦、 啊，今年2024年啦， 对老婆好啲咁样。 系啊， 跟住之后咧、okay. 就系有希文嘅，咁佢就想点唱俾佢嘅好朋友听，咁佢就话啦，多谢你一直嘅陪伴同埋俾我嘅快乐，多谢多谢。之后就系 Wilson John， 咁咧就想点唱俾佢所有认识嘅好朋友嘅，咁咧就祝福大家咧系身体健康嘅。之后就系周子点唱俾佢太太，就系咧同佢讲一生愉快、健康同埋平安嘅、 啊。周子呢啲名字好似阿孔子啊， 系啊， 庄子啊， 嗰啲 friend 嚟 噶，孟子啊咁样啊吓，即系好有智慧，有智慧。好啦，听众朋友电话啦，早晨早晨， 早晨 电话旁边拨通咗 Jessica， 你好你好 ，Jessica， 早 晨， 各位早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2024我要赞赏， 系系，请讲。 你哋员工啦，同埋阿嗰个 边个边 位 交通 Didi 梗系好嘢啦 ，Didi 要攞金牌奖。 你知唔知 Didi 真系好多我哋亲爱嘅听众系非常之拥戴佢啊！ 我知阿小白，我都要俾个 like 你， 系咩？点解啊？ 分享得好好啊， 系嘛？ 买只狗翻嚟都要训练啦，何况个仔？ 好啦，梗系啦， 就 Vivi 时间讲啦。 好， 希望2024我立志健康开心，做好本分，照顾妈妈身体健康， 加油啊！希望 家人朋友开心心。周姑娘、欧阳姑娘、华子、Vicky、Winky、黄小姐、陈小姐同埋 Dela 开心果 Dela， 佢系我新职嘅朋友，信义精神香港合群。电台精神员工合群，希望你越做越开心。98年又好，几多年？我妈妈今年98，我希望我能够照顾我妈妈。 系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 长洲华子都要开开心工作，不要挂念。我好好做我本分。 系好，咁啊开心啊！最紧要全家一 齐都系，梗系啦。我系大为开心啫，系希望我啲朋友。唔使关心我啦，我而家系好开心，不过关心都系好嘅，家人朋友开心心。 哎呀，咁啊好啦，所以咧，大家都系抱住喺2024年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 释放多啲爱。 系啊，我妈妈有个欧阳嘉欣，我妈妈有个欧阳嘉欣照顾得好好。周姑娘又帮我好好。何姑娘啊，陈姑娘啊，个个都好。所以我咧就呢个说话咧，五年啊，信义精神香港合群。 好， 电台96周年， 系啦，迈向96啊，啱啦， 心水清， 电台精神员工合群， 好， 希望阿船仔同阿 Pinky 做得好好 ，Vicky，Vicky，Vicky， 系啊， 多谢， 系， 希望佢哋成长咧，你哋可以放大假， 可以放大假，好啊，翘埋只脚唔使做系咪啊 ，Jessica， 唔系，要做， 要做吓。 要做，不过你放假有替工啊嘛。 系啊， 阿 Didi 真系我要好开心啊！佢每次交通咧讲啲笑话咧，我都笑到死。 咁犀利啊！好，我转头我亲自行过去多谢 Didi。 喂，同你讲住咁多先。 好好好，我自己都俾个金牌佢先啦。好啦， 要攞金牌啊！咩叫金牌啊？ 咩叫金牌啊？ 金牌就代表你系一个好信用嘅，同埋一个可以。即係帶領大家咁啦，佢係交通部喎、交通部部長啊，而家升咗個監長啊，即 係 監督長啊， 犀利！ 佢個人咧好開心，同埋可以分享善心。佢媽媽教得佢好好啊， 係啊，所以話咧，即係直由交通部嘅中流砥柱添。 係啊，好 Jessica， 同你講住咁多先，新年快樂，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拜拜嗱 ，Jessica 咧就讲住咁多啦，咁啊都想同听众朋友讲声啦，即系近排如果身边可能有啲情绪支援咧，都之前有条情绪支援嘅热线啦，咁啊可以释出多啲爱，多啲关怀啦，尤其是仲系年初嘅时候，可以大家互相问候下，关心下咁样，咁啊世界会变得更好噶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 上天崩多限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 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中唔中意食猪大肠啊？ 中意啊！ 哇、哦哎，你中唔中意？你即刻破咗出嚟，中意喎，中意。系咪有？系咪有？系咪有？ 大肠都好多唔同煮法啊，即系有阵时你食车仔面嗰啲就卤水过， 卤水， 跟住你大排档嗰啲就即系变到橙卜卜咁样啦，即系个颜色会唔同咗嘅咁样。咁所以屋企整啦就有啲难度，我都想听下小白咁样点。系啊，你都系建议系喺出边食系嘛？ 你都 真 系问下 咋？因为点解呢，其实我哋香港最主要都系两种食法，头先我都讲咗卤水啦，同埋嗰隻街边炸嗰隻啦， 或者有种白色嘅，即系佢烚咁样，即系叫做臭肠加韭菜咁样，依家就买少见少，旧时车仔档好多嘅， 或者豆腐档都有， 系啊系。 有一间豆腐档，其实佢都有好多呢一只咁样嘅，猪大肠韭菜咁样嘅，嗰隻我都中意食嘅，嗰隻如果煮嘅话咧。个汤落多啲胡椒，其实又真系几香口。 但要识得洗咯，洗得好干净。 系啊，通常工场交俾铺头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洗得都尽量洗噶啦吓。咁佢哋亦都用好多方法噶啦。咁点洗就唔特别讲呢个。咁但系咧，猪大肠咧，我哋即系叫做有我哋自己嘅食法啦。 系 有一个咧就我哋如果你话搵翻啲日本菜嘅话咧。佢哋有一種叫法叫做 Horumon。Horumon 咧，其實唔單止就淨係喺日本嘅北海道。北海道其實因為北海道佢哋啲人咧都好真係將啲食材又係用到盡，咁變咗去到燒呢一類型嘅Horumon， 即係叫啲燒內臟咁樣嘅食法咧，其實佢哋都有嘅。咁我哋真係中意攞個炭爐加一個鐵絲網、鐵網嗰啲網啊 ，BBQ 嗰啲網咧就放喺上面就慢慢燒。咁佢哋嗰度好多譬如肝啊、腸啊呢啲咧，牛同豬咧都係非常之熱門一個好主要嘅料理嚟，咁但係你話如果去到南邊啊，咁你知日本因為最北啊北海道啦，南咧就九州方面，九州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呢一個Horumon，即係佢哋自己譬如豬大腸嘅整法嘅，咁佢哋嘅整法咧就特別少少啦。 咁我見到嘅時候，佢哋就將豬大腸咧會同飯一齊去食嘅。 哦， 咁呢個唔係我哋叫做廣東人、香港人咧，經常都會面即係見到嘅一個食法。你話我豬大腸，鹵水豬大腸，我呢個上飯咁，其實啊都 OK。咁但係要好似佢哋咁專門變成一個料理一個菜，而且係一碗飯上面就鋪嗰啲豬大腸鋪到密曬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食法都幾特別啊。咁佢哋嗰個烹調嘅方法到底係點樣去到整嘅呢？好啦，咁佢哋就會即係鋪頭啦，先準備咗一條嘅豬大腸。咁豬大腸個長度就好似我哋去嗰啲滷水店咁樣。咁你買一條20几蚊、30蚊嗰個長度。好啦，跟住佢哋就會拎去嗰個鐵板上面咧，就煎香佢。咁佢哋未切噶，即係都係一條完整嘅。跟住就煎香佢啦。好啦，咁煎香咗佢之後咧，然後佢哋就會啲師傅咧就攞住嗰個鐵板咧，就一路磅住嗰條豬大腸，然後就攞住把刀咧，就直接喺個鐵板上面就將佢切到一嚿嚿，唔係話好細嚿，大概好似一個手指公一截咁樣，一截，即係其實都同我哋食嗰個頭先嗰個大腸韭菜嗰個大細咧，其實差唔多嘅。好啦，咁當你一路煎嘅時候，一路切咧，其實嗰個香味咧，哇，嗰種即係叫做肥油嘅香味都已經湧曬出嚟，你聞到其實你都覺得。 正啊！ 本身都已經正啦，你唔落調味，你本身你都已經覺得好食啦。好啦，咁然後佢哋嗰個整法咧，係焦整到咧就係有一邊咧好似窿窿地硬硬地身嘅，因為都有啲煎到焦咗嘅感覺， 即係脆卜卜嘅嗰邊。 脆卜卜，然後就再將佢用嗰個鐵板嘅方式就再炒下佢，再將佢炒香多一陣，加少少酒啦，然後加少少豉油啦，咁啊再嚟多炒多一陣。好啦，咁個色咧都上埋嘅時候咧，咁啊就會將呢一個嘅豬大腸咧就放喺個鋪滿咗芽菜嘅碟上面先，咁啊備用嘅都未完噶。咁呢個當然你話芽菜你可以咁樣食啦，加埋呢一個豬大腸其實已經食得，但係佢哋都會備用，然後就準備一碗嘅飯。 係 呢碗飯咧，佢哋同一時間亦都會將啲譬如係燒咗嘅牛肉細細粒嗰啲牛柳粒，牛柳粒同埋一口牛嗰啲係啦，牛柳粒咁啊放喺呢個碗嗰度咧就排喺側邊先，排咗一圈，然後咧就再將頭先你啱啱整嗰啲開龍門嗰啲豬大腸咧，就慢慢再喺嗰個牛柳粒上面就再鋪多一層，鋪滿佢直頭成一座山咁樣嘅。 哇，好似好正喎！一路聽阿小白去形容， 係啊，鋪滿咗佢之後咧，咁佢喺個嗰、那個叫豬大腸個山上面咧，因為山丘上面咧。再打多一隻蛋，咁當你食嘅時候，呢、這個就我哋真係比較上少食，打一隻蛋，然後當你食嘅時候，就利用嗰隻蛋加飯啦，加豬大腸就撈勻佢，咁樣去到食嘅。咁呢個喺北九州其中一個地方料理咧，都幾多人去到食嘅，而且仲幾熱門嘅。咁當然你淨係睇到啲餸菜都已經好食啦。咁佢芽菜點解會放喺芽菜上面呢？因為等啲芽菜吸咗嗰啲豬大腸嗰啲油，連啲芽菜都好食。 真係我未食過，啱啱一直聽，我好投入咁聽， 所以咧，即係嗰種香咧，的而且確係厲害，有機會大家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去咗五个国家啦，咁、我当然有手信带俾我嘅拍档啦。 多谢 。哦，系噶，我以为头先今朝你讲嗰啲一条条嗰啲饼仔添。 系啦，嗰个都系嘅，嗰个系开心 share 嘅。咁但系你哋系我一个咁亲密嘅拍档，咁梗系有啲嘢手信啦。咁但系因为咧，佢唔系一啲好贵重嘅物品。 哦， 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依家电台咧，我都惯咗唔收贵重物品嘅啦。 系啊， 我冇收十年。 你攞埋张单出嚟先，睇下系咪50蚊以下。 一定唔使50蚊啊！嗱，因为咧我去咗五个国家啦，咁我都有谂过啊，上网睇过啊，究竟买啲乜嘢俾你哋好咧？咁样，咁首先我去第一个国家咧，我就拣选咗呢一样嘢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当前排都好冻啦，系咪？呢一样嘢咧都好啱我哋嘅。我记唔记得我咧就系话有一样嘢不能少嘅就系开唔到麦嘅，记唔记得？ 记得。 润唇膏。咁我就喺德国咧买咗个德国牌子嘅润唇膏俾大家，咁咧就有卖俾我哋监制啦，同埋俾。同埋俾船仔嘛， 俾全世界嘅人， 系 啊，船仔嘛，啱明咯。 喂，不過咧，你我真係好有興趣你去嘅每一個地方，即係你往後都可以抽多啲時間去講下， 係啊， 包括咧， 你而家可能時代係你噶啦。 我其實十幾年前去過一次維也納啦，我好想同你問下你，即係維也納嘅情況依係點啦？咁啊，十幾年前又去過一次捷克啦，咁啊，捷克依係情況係點啊？布拉格係點？啲紅磚牆係咪仲係紅色啦？ 法蘭克福係點啊？ 呢啲我都好想 想知道咯。咁啊，依家Vicky 就有呢、這个润唇膏啦，多谢你、啊。 润唇膏咧就嚟自德国嘅，咁、嗯、咧我见到我夹咗咧就系包茶啦。咁包茶系咩嚟嘅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逢星期二嘅同茶艺师讲到咧，其实喺圣诞节嘅时候咧、嗯，外国咧欧洲咧都会饮呢一个叫圣诞茶嘅。咁、哦、我今年我就真系未饮过，咁我就特登咧去搵 Christmas tea 系啦 ，Christmas tea。咁呢一个咧入边就系有一啲橙啊，有一啲八角啊，咁样系啦， 橙加八角 系啊。因為其實真係好似佢哋嘅熱紅酒咁樣啦，有啲料嗰啲材料落去，咁所以 好香啊！依家都聞到好香， 你我都聞到， 係啊，真啊真啊，你都聞到， 真 係 㗎。 真係未開都聞到， 喂係喎、 啊，未開都聞到。 所以咧，我就特登咧就俾大家試下，同埋你就可以揀要咩味嘅唇潤唇膏。 成日都聞到喎， 潤唇膏咧有蜜糖啦，有蘆薈啦， 有 橄欖味啦， 藍莓啊 ，blueberry 係啦，咁就唔同。 死啦！我有選擇恐懼症，你覺得邊個啱我同小白多啲啊？不如你分配 你要蘆薈啦，你上次話要蘆薈啊嘛，我記得你話、 哦、 有一個蘆薈。 我要蜜糖得唔得啊？ 可以。 唔得，我唔要，我要呢、這個藍莓，呢、這個叫咩啊？ 喂， 桑梅， 喂藍有冇藍莓？一路查我哋嘅润唇膏咧，都可以一路明目喎、 啊。 到最 后 咧， 我话俾你听， 我到最后去法国咧，因为我走几个 location 啦，咁我就买咗一盒咧，就系呢一个。 其实你 唔 系登台嘅， 开胃菜一个饼干翻嚟，我自己食过我都好中意，所以特登带翻嚟俾大家食嘅。其实咧 呢啲一条条呢啲咪嗰个咩芝啫嘛， 唔系啊，好好味噶，咸咸地。呢个系 欧洲 人咧，系啦，佢一定咧要喺夜晚食饭之前食嘅，呢个叫开胃菜，系夜晚先食 嘅 啫。 傍 晚嘅时候食饭之前食嘅，咁同埋咧特别一提就系咧，同法国人食饭咧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同佢哋 share。 我以为唔好食， 佢哋好唔中意同人 share 佢哋嘅主菜嘅，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地方嘅文化、唔同嘅嘢食。咁啊，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新年快乐！ 会啊会啊，多谢 Vicky， 拜拜。